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丰收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丰收快活人。 好 ，Crazy 科开工，我系梁继章，早晨早晨， 早晨大家好，我系蕊蕊， 早晨我系小羊羊， 早晨我系马小强。 好啦，迎接住呢个雷暴警告，有阵时咧，今日十点半天气不稳定吓，我想分享一下咧，琴日咧听紧收音机，如果你住喺沙田咧，一定有呢个感觉，就系琴日因为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啊， 好大阵味啊嘛，冇错，好似大家都好似踩紧啲咩咁样啊嘛， 系啦， 我想 话系啦，一出街咧， 你都闻到？ 唔系我闻到，系、哦、我有留意新闻啫，系、哦、啦，除咗我留意呢个哆啦 A 梦之后，哦、我真系好开心，我觉得真系盛世连连，系咪话啱唔啱啊？ 嗰个公仔真 系好好，好好好好，令到大家都。好开心，好我讲翻你沙田区先啦。 唔系，其实就讲紧，其实咧呢个地球咧，如果你唔爱护，系冇人可以例外。当你一行出街咧、嗯，你谂住戴翻个口罩，原来都唔得嘅，即系嗰个空气弥漫住，隔唔到。咁、希望咧，大家都拥有一个开心嘅日子，包括每一天听住风骚快活人，冇任何嘅唔开心，冇任何嘅烦恼吓。三小时嘅约会而家开始咗啦，今日多云间中有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仲颇大，出街戒老马马借啦。今日有呢个古古学古文，稍后仲有呢个淑女关注组，同埋片段人间。记住我哋啦，我哋系风骚快活人，蚊子爱情进行曲。节目叫《风骚快活人》啊，今日嘅天气都不稳定，未来数天都系有骤雨雷暴，听日雨势仲颇大，星期三东风增强，唔紧要啦，每一日咧最紧要黐住个收音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唔同嘅节目有唔同嘅时段，呢、这个三个钟头有我哋《风骚快活人》，Face Happy。 继续我哋节目啊！呢、這个蚊子爱情专栏，佢讲到爱情咧，我哋同佢玩一个小小嘅心理测验，可唔可以咧？嗱，咁大家都用呢个叫 email address 啦，吓，即系会用呢个电邮咧，咁样。咁首先呢个问题就系咁讲嘅：如果有一个人不停 send 一啲垃圾信件俾你吓、你又唔识佢嘅，咁啊成日咧都打爆晒你嗰个电邮信箱，你要不停咁样，哎呀又有啊咁样，咁点算咧？四个选项咯，第一换过一个。email address 啦，哎呀，算啦，我唔着呢个旧地址啦。呢、這个人咧好似找我麻烦，成日 send 啲嘢过嚟吓。第二咧就系、是、直接删除就算啦，即系将嗰啲叫垃圾邮件咧就删咗佢就算啦吓、第三又似你啊，哇，我最憎系边个？好，既然系我将佢咧转俾佢先，即系将自己嘅不幸咧转俾人先咁样。 你唔好拣呢一个啦，你系会拣，但你唔好拣呢个。 block 唔到啊！ 好似 block 唔到， 当冇呢个选项先。当冇呢个选项先啦，好唔好？第一更换信箱，第二咧就系直接删除晒嗰啲就算啦。第三 send 俾自己憎嗰啲人，即系将佢呼一声将垃圾掉俾啲自己憎嘅人。第四咧就系回信报复闹，诶，做咩成日 send 啲咁嘅垃圾俾我啊？咁样， 我谂有三个选择都拣唔到啊，所以唯一逼不得已都系拣二啦， 系啦，拣 B 咯， 直接删除，系啦， 直接删除，系冇错，因为我唔会因为佢而去改我自己嘅 email， 因为所有嘅人揾我都系用呢个 email 噶嘛，咁我会觉得太过唔方便咯。 斩 嘅 纸皮沙虫， 系啊 ，B 更换信箱又好似真系斩嘅纸皮沙虫，即系太近，又唔会啦吓。好，咁呢个其实讲乜嘢咧？就系当你俾爱人咧。抛弃嘅时候，你嘅反应嘅， 睇下 啱 唔啱，睇下准唔准确。 更换信箱， 你系咪 B 啊？你拣得未啊？ 佢系你四个都，三个都系 B 啊？ 咁你咧？咁你咧？ 我睇咗啊，因为所以我唔可以拣啦，即系我呢 唔系你， 唔系噶，你都可以拣噶，你自己， 我自己啊， 你自己会拣边个？ 我会拣更换信箱咯。 哦， 系啊，系啊，我因为同埋其实我唔止一个 email address 嘅，我唔知你哋系有啲我比较少上， 系 啊，甚至有啲我唔记得咗个密码添。 系啊，好多人都系咁啦。 系啊，就算我成日都上，我觉得我忘记密码嗰阵都，因为太多啦嘛。 系啊，真系。 嗰密码咧，即系有一个。市政图书馆啦，佢咧你咪要上网上借书还书嘅， 都有登入 最紧，即系经常你佢要逼你噶嘛，佢要你转密码噶嘛，唔单止啊，我唔知道其他嘅转密码会唔会有呢种做法咧，其实唔准用 以前你用过嘅， 以前嗰八组啊， 系啊，有啊， 同埋佢系会要你有唔同嘅 combination 嘅，要数字加英文字母， 所以系好难记， 所以你唔会记得噶， 系好难记。好啦，第一个更换信箱，分手时候你会一直追问或者谂点解。点解一 呢个系乜嘢？呢个 A 更换信箱，即系我啦，系啦，一定要对方俾你好明确嘅讲明，因为你会谂啊，冇理由嘅，可以改进嘅，再谂下啊，点样挽回呢段感情咧？基本上咧，属于会为对方着想，甚至会让步嘅人，即系你会为咗要留低佢咧，你系会做好多嘢 嘅， 系啊， 呢个点会系为对方着想而去让步啊？ 啱啊， 你不停咁样问佢，你做乜逼佢埋墙啫？ 你想我点啊？啊，你想我即系咁，好啦，我改，即系咁样。即问完之后，循住佢嘅想法，我去改我自己、希望佢留。 其实你应该拣呢个系咪阮仲嘅？ 其实都应该。 你觉得你都系 B C D 先， 睇埋 B C D 先， 系咪？佢做少少。 我而家如果就咁听，应该系嗰啲人嚟。 你以为你会可以委屈？你会挽留嘅。 系啊， 系咩？ 我会噶，系咪唔似啊？ 系啊。 有腳嘅雀仔， 咁你以前點解會分手嘅？如果你會做到呢一樣嘢， 應該咁講， 即係話唔得咯呢種方法。 你遇到一個中意嘅人係可以嘅，可能之前嗰啲唔夠中意咯。 但你好難好量化，你度唔到嘅喎，要幾中意先會咁做咧？你話俾我聽。 其實真係學你話齋係度唔到， 唔係咯， 即係感覺 嘅。你有幾中意佢，定係佢有幾中意你啊？ 我有幾中意佢， 佢有幾中意 我。我比較自私嘅，我唔理佢中唔中意我噶，我中意佢就得噶啦。 咁如果有一日， 所以你咪就係自私咯。 係啊， 係啊， 愛情都係自私噶啦， 唔可以咁講，唔係個個都 係。愛情真係自私噶。 咁如果對方唔中意你，你都死。 由自私開始咯，我覺得係，係啊。 咁又應該咁講，你呢啲咁嗰啲叫咩啊？勉強冇幸福嘅， 係啊， 即係你都要有個限度嘅。 你嘅資歷係嘛？即係如果你勉強係有幸福嘅話，你就唔會搞成咁啦，啱唔啱啊？ 如果勉強係有幸福嘅，就會勉強咯。 勉强到底啦。 嗱，勉强系冇幸福之外嘅话，同埋勉强根本系唔会令到你哋两个喺埋一齐噶。 系，冇错，加唔到。 如果系咁嘅话，你就而家都应该会有一啲嘅就系已经烂晒嘅感情，但系仍然继续一齐，互相喺度折磨咯，啱唔啱啊？ 系系， 咪咯， 其实唔系放佢嚟生路，系放自己一条生路。 系啊， 系啊。好啦，第二个就系咧，三位拣嘅呢一个直接删除啦。本质上你是一个善良嘅人，当你被抛弃嘅时候咧，心情难过，但系会选择自己去承受嘅。你认为爱情就系包容对方嘅一切，大家好聚好散，所以即使佢曾经伤害过你，你唔会再记住啦。咁样嘅想法令你好容易摆低同埋原谅一个人啦，向前 move on。 好准啊， 几好啊， 唔系啊， 我系 啊，你应该拣 A 啊，我都觉得你， 我觉得会，我会原谅佢，但系我好难放得低。 我放得低， 你会唔会原谅？ 慢慢， 我会啊， 梗系 我 原谅。 其实你原谅佢咪即系放低咗咯？ 唔系噶， 点解唔原谅佢啫？因为我会系咁噶。我如果谂下之后咧，我就会变得怪自己嘅。系啊，我系会怪自己嘅，就系若果你唔肯放低佢，其实你自己咁样死揸住，到最后尾嘅时候系唔开心，系两个人啊。 唔系时间长咗好多嘢变。 系啊，我唔会。 你话你原谅佢，但又唔放得低，咁唔放得低意思即系点啊？你会 放得低即系始终都会挂住佢，同埋谂翻同佢一啲开心嘅 moment， 同埋咧。你有时譬如你当你去揀下一个对象嘅时候呢，好衰啊，我觉得其实唔应该咁样，你 就 会 比较搵 返同最鍾意嗰人比较，你会好似呢个又冇嗰嗰陣时佢嗰个乜乜乜咁好喎，佢又唔即係你会情不自禁会咁，但我知道对而家眼前呢一个 公 平，公平噶，但系即系情， 你知对我唔公平 咧？你哋做乜嘢啊？ 你知啦， 你同你自己就唔好跳落去啦。你到最后屘你都系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冇得比较噶，人同人边有得比较？ 咁你身形已经有得比较啦，之后再加个相处啊。其实好多嘢你都可以比较，如果要比较嘅话，但系你理智上要同自己讲唔得噶，佢一个。另一個獨立嘅個體， 係， 我盡量要說服自己冇比較啦，憑感覺啦。 OK， 好啦，轉記給討厭的人啦。當分手嘅時候咧，你第一反應唔能夠接受，你會不停安慰自己，對方衝動嘅啫，其實佢仲愛自己嘅。然後你會苦苦糾纏，無法釋懷，你相信佢終於會翻嚟嘅，甚至咧用呢個希望當做自己生存嘅動力，成日安慰自己佢就翻嚟嘅，就翻嚟噶啦。呢個咧係一個自欺欺人嘅做法，呢個就係嚇轉記給討厭的人啦。最後就係破口大罵、回信報復啊！即係對於呢個 send 呢個。垃圾邮件嘅人咧遭受报复吓，你如果俾人抛弃咧，你嘅反应系非常愤怒，恨不得要对方付出惨痛嘅代价，不停会谂点样去修理佢，点样教训佢，咁样咯。所以你嘅人系会比较辛苦嘅，因为经常会谂下要点样令翻佢难受。 多谢我，多谢我，多谢我先，多谢我先，系我叫你唔好拣 C 我知啊，唔系啊，我想自己拣 E 啊 ，block 咗佢啊， 系啊， 我自己加个 E 啊 ，block 咗佢啊， 咁即系点咧？ 你自己是一个点样的情人？ 如果是 如果要分手， 我 block 咗佢就即系大家算啦，以后 从此不相往还。 喂，马老师，我想问，通常系你非人定人非你噶？ 其实 都有 呢个情况，一定有噶啦。 系啊， 多数咧 冇多数嘅，真系冇多数。系啊，我唔会数住佢噶嘛。 系 四板子咁点数啊？ 四板子 打王。 太多，两板系飞，两板被飞 人。 系啊，你觉得 block 咧？如果系真系有 E block， 咁你点解释？ 嗯 ，block 就即系咧，就会好潇洒咁样离开。一讲分手咧，头也不回。 冇错， 系啊， 我都唔谂乜， 我中意咁样干干净净，系啊，亦都 唔 好搵人， 系啦，唔 好 关注佢，唔好睇人哋嗰个动态。 因为我觉得好得人惊噶，你关注下嘅话，你会有好多无限嘅想象噶，你有好多嘢系会令到自己好唔开心噶。 然后有一日忍唔住走去公司楼下睇下佢几时放工， 你试过 一齐？我试过 啊，竟然啊， 后生 有有有后生真系有试，我都有试过。 有睇企喺对面马路睇下，咦佢走咯？ 咁等几耐啊？ 唔记得 咁啊，仲难受。 你知道你自己能够放低为止 咯，一定系难受啦， 因为个过程嚟噶嘛。 咁如果你见到佢拖咗第二个咧， 咪会好唔开心咯。咁你何必去咧？ 呢叫自寻烦恼。 咁你点解要去啊？咁你做咩要去啊？ 想知咯。 系啊，想知道究竟佢骗我系咪因为有第三者？ 冇错、 啊， 咁、 啊、 其实可以旁敲侧击噶，搵搵佢， 唔会嘅，佢唔会同你讲噶嘛。 眼睛见到就系 同搵身边嘅朋友埋佢手， 唔会嘅，唔会嘅。即系我觉得系好朋友，我亦都唔应该讲。 系啊， 系咪啊？即系如果我作为一个好朋友， 几次 啱、啊，系啊，我亦都唔会讲嘅，即系呢啲嘢。 算咯， 冇错。 你我亦都唔会日日踎喺度睇， 除非我知道你俾人出卖， 系啊。 即系如果我 at 一个朋友吓、啊，我知道譬如可能咧就系哦，鸳鸯又拍紧拖，系啦。原来咧就系另外佢个女朋友嘅话咧就系有第三者，咁、而嘅就系佢一路都唔知道，佢系俾人出卖紧嘅、 啊， 我就会劝你，系、啦，但系我唔会话俾你知嘅就系究竟有啲咩嘢，我就话你自己注意一下啦，即系呢一排即系咁样咯，我会睇唔过眼嗰啲人会系咁样嘅，即系一脚踏两船啊，仲要扮自己好潇洒啊， 系啊，呃人 啊，系啊，好好啊，咁样嗰啲咧，我唔得嘅，即系呢啲我就一定 穿个西洋镜， 打烂佢，再踩多两脚。 各位有情人，希望大家都拥有专一的爱情。 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y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10:29, That's why you go away. 29度气温，相对湿度81%嘅，我哋先听咧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会在立法会交代垃圾收费安排的未来路向。消息指，政府不会如期8月1日推行垃圾收费，亦都不会定出具体日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话，支持暂缓推行垃圾收费，认为如果如期在8月推行，会引起混乱。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如果如期8月推行，业界担心会增加经营成本。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前会长陈志求话：，业界欢迎垃圾收费唔如期喺8月推行。被问到如果唔如期推行，增加咗嘅管理费点样处理？佢认为不同方式都可以考虑，可透过协商处理。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谭咏麟话。當局應該分階段推行垃圾收費，包括8月1日先在政府處所推行，以作為榜樣，但要有配套和目標。國務院任命華春瑩為外交部副部長。現年54歲的華春瑩1992年起在外交部工作，曾經在駐新加坡大使館、駐歐盟使團工作。 2019年起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并且担任发言人，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在2021年起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分管新闻、礼宾和翻译工作。华春莹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之后，在五名副部长之中排名最后，亦都是唯一女性副部长。国防部公布，国防部长董军将会在星期三至到下个星期一应邀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访问新加坡。董军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将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作大会发言，并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访问期间，董军将会与新政府和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见会谈。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将会与董军会面。美国中部地区受到龙卷风和其他极端风暴吹袭，增加至最少15人死亡，几十万户停电。风暴从当地星期六晚起吹袭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和阿肯色等的州份，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德州富克县，警方说龙卷风吹袭达拉斯北部的谷景地区，造成7人死亡，多间房屋和一个油站被摧毁，州际公路上的车辆被吹翻。龙卷风在俄克拉荷马州梅斯县造成2人死亡，在阿肯色州5人在风暴之中丧生，另一名死者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在印第安纳北部，在印第安纳州北部，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赛车因为暴风雨推迟几个钟开赛，大会要求观众离开看台，寻找地方躲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星期三东风增强。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40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47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8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8，跌11.2；恒生中国企业66.7，跌2毫；盈富基金18.74，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3.69仙6，跌3.4；中海油20.05仙，升4.3；阿里巴巴78.1，跌5仙。小米集团18.08，跌两系跌2.2；美团114.8，跌1.5；建设银行5.83，升2仙；药明生物11.54，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56.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67，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63，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758点，升112点。港金报21770蚊，系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9.65美元，卖出234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 就是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龍麵粉廠對出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軍器廠街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尾排到去灣仔交匯處，就是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軍器廠街的意外雖然清理好，車龍未消散，現在排到去灣仔交匯處。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里货仓。就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系车多少少啦，龙尾排到去嘉里货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奥运站，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桃园一段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银禧花园。好啦，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观塘绕道啊，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咁再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等我问下 AI 今晚想听咩歌先？其实。唔使问 AI 啊，问你咪仲好。 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响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12点，都有我艾力喺音乐说陪住你。记得上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用你嘅一票话俾我知，是日晚安歌想听边首啊？喂，你系我老板嚟噶嘛？ 买嚟买嚟， 你话事。 劳工处举办共觅新机遇招聘会、啊。 我知道5月30号同31号在湾仔修顿场馆举行嘛，有大约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那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那个 阮仲阳咯。 哦，那个咧识讲客家话，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那个节目叫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好，星期一嘅早上啊，继续翻个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 另外系翻嚟啦。另外一个咧就系、都知阿妈系女人嘅系列啦。 好耶！好期待啊！ 终于出现啦！ 阿爸系男人啊， 系啊，都得。 我咁样好似阿妈系女人啊， 阿妈系女人。 阿妈系女人系列正。系啊，逢礼拜一我哋以后冇推出阿妈系女人。 讲一啲大家都知嘅嘢， 大家拎啦出嚟讨论。 系啊，咁噶。 例如朝头早唔好食橙。 喂，呢、這个阿妈唔知喎， 呢、這个阿妈系女人嚟嘅， 阿妈而家知啦， 阿妈而家先知， 系啊，但佢出咗事之后就知 道。好啦，喂，十种令女人一见钟情的男人， 坏， 冇啊，对唔住， 冇啊，一见钟情啊， 十种令女人一见钟情 嘅乜嘢嚟嘅先？嗰啲系乜嘢嚟嘅？ 爱情咯，即系你 我知，但系嗰啲特质系咩嚟嘅？有钱， 我觉得十位先吓，你其实讲咗一个啦， 靓仔咯， 有钱，有钱，有 高大， 有车，高大， 系啊， 又未去到有车嘅， 高学历。 唔系冇呢个冇， 诶识讲英文，我识讲英文对于我嚟 讲， 我 讲下先，你讲下先，你讲下先，你觉得女人会中意边种男人咧？即系一见钟情， 鬼唔知阿卖女人，你讲啲鬼唔知阿卖女人嘅嘢，你唔好讲啲大家唔明嘅嘢。 有身份证嘅，喂，冇身份证嘅同佢拍咩啊？ 啱唔啱啊？好，到你，咁啊，你讲一 个，眼耳口鼻咯， 哇，好好啊，系啊，我啊，男人咯，我一个系男人咯， 系 啊 ，OK 噶，好，咁啊，讲啲鬼唔知阿妈唔系女人嘅，好啊， 好， 有啲乜嘢系特别嗰啲特质嘅话，你系觉得好吸引？ 诶，暖男， 嗯，话咁暖男嘅定义系咩啊？ 细心啦，关心你啦， 系， 即系软， 但 系 有时都几烦嘅软重阳。唔知啊，我觉得有时 即系你好易呷醋嗰啲啊嘛， 唔系 唔系 啊， 觉得你 有时你觉得你烦啊， 系咪冻啊？使乜呢份件衫啊？即系 你咁讲，你唔中意佢嗰啲，佢做任何嘢你都觉得系猥琐嘅，但系你中意佢，你做任何嘢你都好，你都觉得佢系暖男。 唔系， 好烦。 我觉得有时过度嘅热情嗰系一种骚扰嚟， 过度关心嗰啲热情，睇人啦，可能有啲人中意嘅。 你中意佢咁样，佢烦扰你，你都觉得系烦扰咩？ 唔 会 啊， 即系开头 食咗饭未啊？跟住 开头 你 多啲。 乜嘢啊？ 即系哈哈过嚟咁对你，你会咁样咩？ 开头 呢啲啦， 我哋已经有，我已经有噶啦。 系啊，几笑啲笑嘅。 喺你唔知嘅情况之下，我哋已经私底下有好多教授。 嗱，你讲嘅暖男咧，同其中有一个系啱嘅，佢就话咧有风度嘅男人，但系呢一样嘢就可圈可点，即系点为之有风度咧？就每一个人嗰个定义都唔同。 好啊，咁你 使唔使去？使唔使去到餐厅又拉凳啊，又开车门？我系觉得多 咗 啲。 我覺得初初認識嘅時候咧，呢啲咁樣嘅做出嚟嘅禮貌咧係要嘅。 你唔好自己行咗去先啦，即係兩個人有啲好多男人都係自己行。 冇錯，我作為女人嘅話，我會覺得嘅就係呢啲咁嘅嘢嘅話咧，我係加分嘅，但係唔需要做得太多，係啦，適可而止就夠啦。但係你拉下凳啊，又或者就係即係落車嘅時候，佢會過嚟幫你開門啊，咁呢啲咧我加分嘅，我 OK 嘅。你有冇做啊，小洋洋？ 佢一定有咯。 冇車， 唔係啊， 單車。 坐的士啊！喂，唔係坐的士你， 我又唔會去高級餐廳，我哋嗰啲企位嚟嘅食嘢。 咁你會點做 啊？買餐店嗰啲凳係啤死又喐唔到 嘅。你有冇表達你嘅風度？你點用咩途徑啊？ 吹佢啊！呼呼呼！好大風，好大風。 點解啊？ 好大風啊！ 喂，你就 算佢食快啲啊！ 唔係，我就翻佢快餐，你幫佢攞嗰盤嘢。 係啦，係啦，有冇啊？ 你 有嘅，佢有嘅，係啊，佢酸溜溜啫， 暖男啊，佢做。好啦，下一個咧，又係比較即係每一個人定義唔同嘅，就係有愛心嘅男人。有愛心包括小動對小動物啦，對小朋友 啦， 對老人家啦，等等， 對阿爸阿媽好， 同埋唔係做出嚟嘅，即係。唔係專喺佢面前，真係佢感覺到你有愛心嘅咁樣咯。咁啊，當然阿 Joy 先講過好現實嘅都會啦，就係有錢啦，即係著嘅衫啊，佢係使錢嘅嗰個用法啊，揸啲咩車啊，住咩都係。必須承認是一個加分的指數嚟嘅，係咪？ 包有200元算唔算有錢？ 想如果你自己冇錢嘅時候，係咪啊？佢有200元，佢好多噶啦， 係嘛？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好難去定義啊。佢話誠實可靠，點為之誠實可靠？ 定義到， 我知，但係你啱啱識。你即係你點樣去點樣 test 佢係咪誠實可靠？即係我就想問， 有冇 邊界感咯？即係譬如同邊個異性出街啊，會報啊咁啦，係嘛？ 你住邊頭啊？咁你 係啊？點解喂？點解你膊頭即係啲女仔問點解你膊頭有個長頭髮嘅髮根喺度嘅？ 係。 個女仔係短頭髮， 呢啲係 fashion 咯。 喂，你點知有啲人髮根唔會好長啊？插咗個頭皮入邊，你唔知噶嘛？呢個世界無奇不有噶。喂，今日而家呢個 topic 係咩啊？ 你阿媽唔係女人啲嘢啊嘛，講啲。 而家我哋講咗你阿媽，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啊。係啊，係啊，已經過咗啦，頭先嗰個。係啊， 冇錯，冇錯。 集中精神，係啊。我哋而家講緊一樣嘢就誠實可靠，你可唔可以喺個日常生活裡面或者係佢平時，其實你係 feel 到嘅，因為嗰個人誠唔誠實係嘛，或者講嘢真唔真誠，我覺得係 feel 到嘅，係咪啊？有時好可能嘅就係你淨係睇佢嗰啲眼耳口鼻，你都 feel 到喎。 眼耳口鼻睇到， 眼神， 語文技巧個鼻點睇啊？ 有冇閃失啊？講嘢嘅時候 望你，就講嘢嘅時候話佢望唔望住你啊？又或者佢就講某啲嘢嘅時候望喺左邊定係右邊嗰啲，全部都係你嘅 body language。 即係講起阿女秘書阿 Mary， 你嘅身體係最誠實嘅，因為呢一樣嘢係呃唔到嘅。係啊， 好驚啊！做你另一半俾你掃曬啊！ 係㗎，真係㗎， 講唔到大話。 邊個救我？ 你有冇事同佢讲啊？你望住我，你望住我讲多次啊！你望住我讲多次， 因为你会心虚噶， 心虚 系咪啊？你讲大话真系你会心虚噶，我会觉得你 Michael大佬会唔会噶？ 牛仔 会唔会噶？都会噶， 个个都会。其实唔净止我，我相信个个都会。 你自己做 的。喂，嗱，仲有两项咧，即系我哋在座咧，你两位已经代表咗啦，即系阿马小强代表其中一项。 大诶肚腩大 唔系。 有蛋颈， 唔系肥高好大。 你唔知阿马女人啊，系啦，蛋颈，我俾只面长。 唔系，有文学修养。 系啦，写嘢，识写嘢， 风趣幽默。 哇，好风趣啊 ，Michael 大佬你。 唔系，我觉得女士真系中意啲人识讲嘢，氹到人笑啊。 唔系，真系闷 嘅。但系你会觉得佢嘅就系口甜笑滑嘅。 但系唔系讲黄色笑话，记住吓，即系唔系讲一啲鄙俗嘅笑话，系真系有一种嘅幽默感。系，而第二个 item。頭先我講咗啦，馬小強代表風趣幽默嗰一欄，你咧就代表 另外嗰個高大威猛， 冇錯，高大英俊，未必威猛，英俊呢兩樣咧都係阿媽都知道，一定係會多人中意嘅，係 啦， 皮膚好， 你阿媽都知道嘅係咪？ 你皮膚好， 唔係啊，即係啲女性中意啲男仔皮膚，唔係我皮膚好啊， 點解要皮膚 有適當嘅鬚根？ 女仔中意啲男仔皮膚 都有， 中意咩背？ 唔係我聽嗰個，我聽嗰個女仔朋友分享過咧，話佢有其中即之前啊，其中一個 ex 就係好多黑頭粉刺，佢話佢有時同佢錫嘅時候咧，望住佢望到啲粉刺咧，其實都有啲唔開胃嘅， 咁咪叫佢做 facial 咯。 個男仔唔肯啊， 戴太陽眼鏡咯。 個男仔唔肯啊， 點解唔肯啊？ 佢話覺得你做乜理我啫？你做乜理我啲 不過一般男仔都唔係好注重呢啲嘢啦，我感覺。 你洗面咪得咯， 唔得㗎，唔得㗎， 嗰啲真 係 要去 深藏咗， 係啊，挑出嚟㗎， 揾針㗎，揾針 㗎，針清㗎要。 佢從來都冇做，梗係有啦。 其實點解佢會同你講呢啲嘢嘅？對唔住，我想問。 唔係一齊討論啊嘛，即係譬如都有個女仔，佢話佢唔中意佢而家嘅男朋友，好悶啊。唔讲嘢嘅，系啊，咁所以都系符合翻有啲 同你讲啊， 系咪？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即系女朋友点解会同佢讲嘅就系我自己男朋友嘅嘢，你明唔明啊？ 有乜所谓啊？好 唔系佢，佢同你讲啲嘢嘅时候，佢系咪挨落嚟度？ 我哋好正经噶，系做紧其他 嘢。挨落去唔代表唔正经噶， 系啊，你做乜要谂啲咁嘅嘢啫？系啊， 即系你即系平时同啲异性朋友倾偈会挨波挨身挨细噶，系咩？系噶， 我未见过挨。 咁系你嘅问题咯， 佢系有问题啊？你而家先知啊？ 我 系 有， 你得唔得戚啊？你翻嚟啊？ 先而口角， 你翻埋嚟啊？你坐乜做咩啫？ 唔系，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如果系女仔嗬，成日都同佢讲埋啲，我即系我唔会同一个男朋友讲一啲我关于我自己男朋友嘅嘢咯。讲一个男仔， 我想讲我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同我傾偈 喎，愛情顧問， 佢哋後生年青 都係交換， 唔係因為我有咩咧？我讀心理學咧，佢成日都你心理學咧乜乜乜咁。 究竟你男仔係點諗嘅啫？咁問下一句 就。同埋我試過咧，因為好多女仔咁講得唔得咧？ 好多女仔 咁講得唔得咧？因為咧，唔知我身邊啲女性朋友咧，都一定會中意個天秤座嘅男仔，咁我哋都知道天秤座就會成日問我。我仲記得有個我做 facial 嗰個 facial 又問你 朋友咧，佢就喺度折緊嘅時候，我琴晚識咗個男仔咧，天秤座嘅咧，天秤座係咪會咁噶？ 我覺得有可以， 天秤座係咪好花心噶？ 我覺得呢件事有可以，係啊，呢個有可以，我唔會覺得個仔真係咁簡單。 唔係真係， 唔係啊， 你唔想冇辦法。 你下次可唔可以帶埋我去做清唔係清同我？ 清者自清， 你自己是天秤座， 即刻马上受欢迎了。喂，最后一个特别，最后一个咧，点解会受欢迎呢？因为原来你同佢旧爱好相似，是那个 type。咁咧，女仔如果见到，即系当佢而家冇拍拖啦， 但系佢系好挂住嗰个人咧，一见到哎呀佢好似我以前嗰男朋友小样样啊，佢就会马上中意 without any reasons 噶啦。 我唔会食花，唔系即系对唔住。 yes， 你又系食 mind the words。 OK， 我收翻。其实我觉得 都 唔会 食回头草。 系啦，即系我觉得唔需要咁样咯。同埋你已经试过呢一批系咁样， 唔回头草啊， 啱唔系啊？佢頭先只不過將佢包裝一下，係啦，靚仔，係啦。咁其實我會覺得我哋應該要試下其他唔同類型嘅，係嘛？即係其實你會 feel 到，因為其實你之前你呢種已經唔 work 啦，咁做咩你又要再繼續？係咪？又要中個頭埋去啫？ 哇！琴日睇一句説話好精勁啊！ 咩事？ 佢嗰句英文説話嚟啊！佢話咧，就算你睇同一本書睇兩次，難道結果會一樣嗎？即係結果 會不同 嗎？會不同嗎？咁樣呢樣。系啊， 即系同样都系比喻爱情啦， 即 系同一个人，你以为再拍多次 食回头草，但系你同一个人，你觉得会有唔同嘅结果吗？ 最后咪又系分手？ 我唔知啊嘛，女人非常之精彩。 O K， 总用呢啲说话嚟总结啊！你今日嘅讨论， 我哋嘅我阿妈，我阿妈，我阿妈是女人二点零， 天秤座嘅男仔都系 好幽默感， 好吸引人。 正 啊！因為嘅就好多嘅時候，佢都好識得著衫啦、打扮啦，同埋嘅就係喺 外 表 上好似好 friendly 咁樣。 好嘢！ 實際上咧， 實際上都會有 emo 嘅時候咯。 你自由啦。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最好的养生方式，心里有气在于有不平，心里委屈在于有不公，心里焦虑在于有不顺。当你的生活出现不平、不公、不顺，就会情绪恶劣，坏的情绪会影响生活。 心难平静，生活亦都难平。想要健健康康生活，想要经营好我哋自己，最好嘅养生方式包括有三个字：静、放、爱。人生最万面嘅风景，就系内心嘅淡定同松容。我哋总系特别迫切咁追求大屋啊、有钱啊、有面啊，然而内心不曾有一丝嘅安宁。我哋嘅生活经常被苦恼塞满，因为你拥有嘅已经够多啦。我哋唔好急住去探究难以企定嘅远方同埋万面嘅风景。我哋要学会做好人生嘅每一日，放慢我哋脚步，知足我哋嘅生活，喺繁忙中静落嚟。人生好多不如意，都系因为我哋唔淡定。一啲嘅小事就会容易耿耿于怀，过于在意，过于紧张。淡定一啲，释然一啲。有啲事情唔按照你嘅想法发展，随便佢，唔需要过于执着，只需要安静做好自己，让不容易的自己活得更加快乐。最后一个系爱字，父母嘅爱让你能够快乐咁做孩子，爱人嘅爱让你可以松容咁做自己，孩子嘅爱让你充满咗不尽嘅动力，朋友嘅爱令你过住更阳光嘅生活。人要学会爱人，学会爱自己。爱人嘅密码在于包容他人，爱自己嘅密码做到善忘心宽，唔好再记住啲唔开心嘅事，勇敢面对生活，不停嘅创造更多可能。有养生就会有更长、更愉快嘅人生。生活节奏快，唔好心急；生活烦恼多，你要心静；生活不顺，要心平。希望你步履平稳，心态平稳，做事平稳，往后余生好好爱人同埋爱自己。 收在我生命里，翻到早上十一点，听紧香港电台大台风 show 发人，翻嚟会有姑姑下学顾问。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家珍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Yeah! Yeah! O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院众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 早晨，早晨， 齐唔齐人啊？ 齐人啦、啊！诶、啊，你见多咗个人咩？定系少咗个人啊？你目中无人、啊。 因为我觉得有个同学久唔久啊，又病假啊嘛。 系啊， 佢唔系病假，事假。 系啊， 咩假都好啦。 佢都唔系金生嘅身份。 系啊，讲嚟系啊，系啊，系啊。你有时会咩噶嘛？唔喺度噶嘛？ 系 啊, 啊，你忙啊嘛。 你挨埋呢两个月先啦，就嚟放暑假啦， 系咩？有暑假放咩？ 有暑假放咩？ 哎，唔好啊，取消暑假， 放暑假你养我啊！ 千祈唔好取消暑假，大件事、啊。 我哋放即系人哋放嘅、 啊、今日讲一样嘢，我咧好有营养，对大家又好，同埋喺中国历史上已经好耐好耐好耐啦。 嗯， 就系鱼。 fish， 嗯，哇，好中意食噶， 你好中意食噶， 好中意食噶，好中意食嘅鱼眼， 鱼眼啊， 系啊， 我食， 我中意食， 我屋企以前细个嘅时候咧，系真唔知点解噶， 会靓啲啊， 一摆低咧，佢哋就会挖嘅鱼眼俾我噶啦，其实佢唔理我中唔中意食啊，但系佢话咧鱼眼嗰笃嘢咧，佢咪有一笃嘢好啫喱咁嘅，佢话嗰笃嘢好好啊， 仲有啊，鱼个面珠墩都好食噶， 系啊，面珠墩嗰块肉 好滑 噶，冇错。我中意食鱼噶， 系 啊！ 如果讲起鱼，你哋觉得鱼除咗食，仲有啲乜嘢咧？ 鱼游水， 可以养， 观赏， 观赏， 冇错。 双鱼座，我系我，双鱼座。 你有两条鱼， 我中意鱼，系啊，两条鱼。 你话吉祥系嘛？ 养个养， 系养养鱼， 年年有鱼啊嘛。 系啊，养鱼其实喺中国嚟讲，好耐好耐。 养鱼有两种目的噶，一种啊唔系食噶嘛，一种系爱嚟有钱人家嚟做观赏， 或者风水 系啦。 啊，系风水都系冇错。 因为曾经啦，我咪分享下，曾经有个朋友。有咧，咁喺廣州咧，佢係嗰啲住嗰啲咩豪宅別墅啦、大宅啦，咁咧去到佢屋企一入門屋入門口 有個大魚池， 左右已經有兩個魚池，咁入邊有啲魚咁，我就話：哇，啲魚咁大條， 咁 靚 喎， 咁靚啊！哇，幾千條啊， 好貴， 幾十萬一條 啊， 死咗一條， 幾十萬一條，我話可唔可以搏暈一條攞翻香港？ 咁又冇用喎， 你做乜？ 咁又冇 賣咯，佢諗住定翻嚟煎啊， 因為你中意嘅人就會覺得幾廿萬咯， 係啊， 唔中意嘅人其實對於個人都係條魚啫嘛。 哦，咁啊 但真係好靚嘅，有名噶， 仲有比賽添， 係啊，真係好靚，我好中意錦鯉，係啊，但係我都要將佢養喺一個魚池度 ，instead 嘅就係冇錯，如果個缸嗰度我就覺得好慘， 係啊，缸就即 係本身佢已經好大條啦嘛。 錦鯉咧 咩啊？ 錦鯉啊， 錦鯉點 食緊字啊？ 錦鯉 啊，點啊？驚唔到啊？驚唔到啊？ 你嘅錦鯉嘅。除咗養魚， 係 吉祥，你頭先話 吉祥， 吉祥啊！有咩吉祥啊？ 對我 魚有吉祥啦，魚意吉祥咯。 O K， 好，而家就即係跳躍思考。 係 以前中國古代有啲乜嘢地方會掛條魚喺度咧？ 咩地方？ 鹹魚啊， 掛條真嘅魚啊， 有意思嘅， 掛條真嘅魚啊，你嘅真係假魚啊？ 假魚有意思。 運動場 唔係，古時冇運動。 動身房嘅時候 點解啊？ 嚇，即係要講。 唔係 休陣時， 唔係嗰啲， 係咪真係錯嘅？ 唔 係 嗰啲嘢。 嗰 啲咩地方？ 咁嗰係咩場所嚟？ 魚市場。 唔 係，話俾你聽，就係 魚咯。 啲嚟買啊！ 你又講啦，啱。 係咪個個都去得 嘅？ 我知， 係個個去得嘅。 貌似 唔係掛條魚喺度做咩咩意思啊？ 聲咯，聲啊嘛，撇味咯。 哇！魚仲聲啦，魚本身 就會覺得係魚嘅聲，唔係嗰啲嘅聲咯。 冇啦， 錯啊，走啊你。 嗰樣嘢係我哋而家有冇㗎？ 有嗱，我不如講個答案啊！你諗下點？ 好啊，好啊，好啊。 就係嗰啲藥鋪或者嗰啲有大夫嗰啲診所掛條魚，點解咧？ 診所啊， 我聽唔聽個魚個字啊？ 因為咧嗰啲病人嚟咧已經好唔精神啦，掛條魚就聞一聞聲一聲， 係 沙沙馬馬， 係啊，舒筋活絡，聞一聞即刻精神， 都覺得讀音有關嘅。 魚藥魚藥魚同藥有關。 去鱼 啊， 去鱼， 嗰啲系铁打布，唔系。 其实应该要挂铁打布 啊，系啊， 系咪？同药冇关啊。 系咩鱼啊？即系任何一种鱼， 系啦， 即 系佢 食佢因为鱼 个鱼字个谐音。 嗰只鱼鱼鱼鱼鱼 鱼医生嘅意思， 鱼鱼鱼 唔系。即 我知越传越 好 翻，好翻嘅嘢，快啲嘢，我真系话数九音於於如如如咯， 传越 越咯，你唔理我啫嘛， 冇啊，我 冇人 理 你啊， 系啊。 你啊，仲喺度迂迂如如嘅，真系 啦， 啱啊，啱啊， 全鱼 系啊，哦，几得意喎，挂条鱼喺度，系新鲜嘅鱼啊。但是膠 魚 啊， 木嘅，好大木魚，冇塑膠， 掛個木魚喺度，搏米嗰啲木魚， 木做嘅魚，唔係一定木 魚啊，一條木魚啊 ，OK。好得意啊！呢个系乜嘢啊？魏晋南北朝嘅时候啊，你好中意噶？咩时候啊？啊，战国时代啊，定系宋朝？ 你唔好 challenge 马老师啦， 因为 佢个资料冇啊。 我梗有啦，唔系我点话俾你听？ 即系冇嘅资料冇几多朝啊？ 系啊，我一定要知噶嘛？点解而家冇啫？我觉得几好啊！ 呢个真系几好啊！ 马老师啊，即系等于咧，当铺挂个蝙蝠都系有特别意思 嘅。 蝙蝠啊？你唔知嘅咩？ 招财啊！ 我唔记得点解， 系啊， 其实 招财， 下次有机会讲 蝙蝠啊嘛， 好， 我估啫，嚟 Spiderman， 另外一个蝙蝠嚟， 仲有包喺度。嗱，鱼以前咧就中国人你知啦，就由南疆女织啊，又捕鱼啊，好耐历史噶啦，就除咗呢个钓之外咧。 咩 钓鱼啊？ 钓鱼之外， 因为我会有一个专行专讲钓鱼嘅，因为中国钓鱼你知啦，嗰啲公仔啊、图画，好多见到有啲 系一个鱼翁噶嘛， 姜太公者上钓， 系啊系啊， 姜太公， 姜太公， 姜太公 ，Mr. 姜， 上朝 姜太公钓鱼， 好叻， 佛咒嘛， 系啊，好犀利。 阿边个啊？我哋嘅同事嘛， 不如你教啦，你知咁多， 郑子成老师做噶嘛， 咪咯，啊真系啊，几好啊，其实有时你睇呢。啲咁嘅啊，係啊，真係學到嘢㗎。佢哋話打嗰啲遊戲機都有嘅，嗰啲咩三角啊嗰啲咧，打完之後你清楚曬嘅色素，好得歷史嘅。 係啊，嗱，除咗頭先你講嗰啲咧，其實咧食魚嘅文化都好耐。以前咧，即係中國咧，你譬如話大時大節咧， 一定有條魚 就會有魚啦。 冇錯， 係啦， 好意頭啊嘛。 另外仲有一種魚咧，中國人好中意食 鯉魚。 水魚 冇錯，係鯉魚啊。 水魚，水魚 專係諗 嗰啲狗嘅。 水魚都多人愛食㗎，補身㗎。 好少， 都唔及一條鯉魚多啦。你唔好係要勞氣，係好地氣。 识流， 你有冇食过鲤鱼啊？我唔食鲤鱼，我唔食。 你唔食水鱼，系啊， 我可以未食过水鱼， 所以好似只龟咁噶嘛， 系 啊，十年都未必食一次啊，系啊，好奇怪。 但鲤鱼其实我都冇乜点食， 因为好多骨， 好多骨，好多骨。但 系以前系好兴食鲤鱼， 系啊，连埋啲鳞片一齐食噶， 仲要系屈佢添啊嘛， 系啊， 好味啊。 但系曾经有一个朝代咧，就唔准食鲤鱼 咯， 食 鲤嘅， 皇帝食鲤， 唐朝 系啦，你食鲤嚟几麻烦啦， 系几麻烦噶， 系啊，唐朝系你哋个食 鲤鱼咁啫，汤嚟 食鲤唔得， 系啊， 鲤嘅， 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风 景，系啊，点解啊？咁你咩食泥掹？ 咁啊，改个名 唔中意噶咯，系嘛？咁 明朝 泥掹真系唔食得啦， 明朝又唔可以食猪咯， 系啊， 哇，宋朝唔可以食饭添啊，唔可以食餸啊，任何餸都唔食， 可以食饭唔可以食餸， 或者唔可以叫佢做餸， 系咯， 宋朝皇帝姓咩啊？ 姓咩嘛？哎呀，古又考起我啊，我梗系知啦，你姓咩啊？姓 赵。 照啊！ 呢个唔系照，呢个系妹。 呢个有意思， 照啊！ 但系嗰个照唔系同呢个照， 照 啊 嘛， 照嗰个系 照。 其实咧，我今因为几样嘢嘅，譬如话有鱼，喺中国嚟讲咧，有钓鱼啦， 有 捕 鱼 啦，有 画 鱼啦，有食啦。咁我今日主要想讲， 喂，你知唔知 又 画国画咧，系要画鱼噶， 系啊， 要画雀同画鱼噶。我嗰时有画过噶。 啊，得啦，哇，真系好丰富。鱼原来喺说文解字咧， 系 你知唔知叫咩啊？ 即 系 鱼 说文解字里面鱼 有另外一个名， 即系咩意思啊？ 系啊， 我唔系好明你个问题系咩？ 佢即系佢形容鱼系水里面嘅咩咧？ 诶，滑捋捋， 水嘅龙，水中之龙， 系啊， 水中之龙 都有个咩阿苏氏嚟嘅，即系鱼同龙咧系好，佢哋觉得好相近。原因系乜嘢啊？ 因为人水 轮咯， 系啦， 有鱼轮咯， 系啊，有鱼轮， 但有啲冇嘅，有啲鱼系冇鱼轮噶， 系啊， 系啊， 鳝类咯， 系啊，系啊， 有 啲 系冇 噶， 有啲 系 冇轮嘅， 系啊，有某啲 宗 教唔食嘅， 系啊，好毒。 咁叫咩啊？鱼。 水虫也， 水虫 喺水里面嘅一条虫， 系啊，但系佢哋咧又觉得鱼又系好 除了你说个谐音有鱼有成之外呢，他们都很尊敬鱼的。原因他们觉得呢个尾很特别。 是啊，好像把线咁。 不是。 可以。 似咩似一种咩唔系。 似乜嘢 形状啊。 三个形状。 似乜嘢飞禽嘅尾巴。 飞禽嘅 尾巴。 凤 龙。 飞禽龙咯。 唔 系。 飞禽 啊。飞禽啊。 鸡尾边系咁噶？ 我唔理，最 长孔雀 要飞嘅，讲啦。 孔雀， 等先。 麒麟， 乌蝇，蚊，蝴蝶。喂，阿飞又讲嘛？ 乱嚟。 唔系， 系咩啊？ 系燕子啊！ 燕子 啊，又一个 燕子一个叉咁噶嘛？ 系啊，咁鱼尾又系咁样噶嘛？系啊，佢哋即系觉得。所以咧，佢哋覺得魚咧都有一個好神聖嘅動物。 係，燕子嗰日都係噶，一年一度燕歸來啊嘛。 係啊，即係燕子佢哋係吉祥啊嘛。 吉祥啊！ 係啊，即係喺你個 喺你屋企嗰度， 你好 啊， 肯嚟你嗰度。 係啊，你又發達㗎。 但佢年年都會翻嚟㗎，你知唔知㗎？係 啊， 好得意㗎，你唔好 住開就住 佢啊，係啊，佢喺度潛見， 唔好攞支嘢 篤佢。 係啊。好惨噶， 系啊， 破坏人哋屋企。 钓鱼喺中国嚟讲都好耐历史噶啦，系啊，因为佢觉得咧，钓鱼除咗可以食之外咧，仲可以 练你嘅 耐性， 钓胜于渔，练你嘅 吐野性情。 同埋咧，鱼咧，你记唔记得以前好多孟子有讲过啦，讲咩啊？ 孟子 唔系孟子，系庄子。 孟子有讲 飞之鱼之乐， 系 庄子同惠子讲噶。 系啊 ，Mr. 庄 系啊。 孟子讲咩？而家讲孟子。 孟子讲嘅就系鱼好味， 鱼与熊掌， 鱼与不能，鱼与饮水冷暖自知。 系啦，就系呢个经典，就系即系鱼与熊掌，即系你谂下。鱼喺中国系好 值钱， 好重要嘅，系啊。熊掌我唔知点解咁重要啊。 熊掌 好 重 要噶，好残忍噶。 系啊，嗱，庄子都讲过， 系 啦， 同惠子讲啊嘛。 系啊，即系你唔系 你唔系鱼嘅话，你焉知鱼之乐咧？ 即系惠子又话庄子又 系啊，好心你两个啦，喺度闹， 唔好再嘈。 有咪拍停佢啦，冇嘈， 烦。 系啊，咁。钓鱼咧最经典就系姜太公啦，攞个直钩去钓鱼啦。咁以前咧钓鱼咧有六样嘢好讲究 嘅， 鱼竿、 鱼钩、 鱼线， 同埋鱼脷， 同埋钓嗰个人， 钓嗰个人 唔系啊，钓嗰人都紧要，有冇技术 六 样 嘢啊？你头先都讲咗七七八八。 仲有啲咩嘢啊？ 系 嗰条船，再你追嗰条船， 嗰个位置， 可以 嘅位置 嘅， 系啊，喺外边度戳啊嘛，戳鱼啊， 嗰个鱼脷，嗰个 鱼脷讲咗啦，鱼脷有鱼脷讲咗啦， 个位置有冇重要啊？即系钓嗰个位置 唔重要，即系佢讲如果钓鱼要有六样嘢准备，系啊， 头先我哋讲晒啦， 准备你嘅心情咯。 唔系 工具啊， 唔关人事， 系啊，工具。 哦，仲有只嗰只钓鱼上嚟之后嘅话，你将佢摆落个箩。 我谂关个螺 丝，咁你数下边六样嘢？ 系啦，数下 鱼脷啦， 鱼脷、鱼竿、 鱼线 啦， 鱼丝啦， 系咪啊？钓鱼嗰个人 系唔系？ 仲有两样， 仲有一样咧，就系沉落去 哦，嗰个坠嗰粒嘢， 系啊，粒嘢坠咗落去嘅， 我哋已经有研究啦，以前。OK， 咁又讲下，你知唔知有咩攞咩嚟做鱼脷啊？佢哋嗰个嚟 诱人。 面包、 虫仔 冇面包，真系起身想打 有人啦，嗰时候就系得呢样啫嘛。 嚟一样嘢，你 猪肉 唔系冇 得噶，唔食噶，唔食噶。 佢 猪肉冇 系掘到嘅嘢系咪？ 我知用小鱼嚟钓大鱼咯。 通常咧，佢有一樣嘢咧，嗰啲嘢係唔值錢，佢先攞去做魚脷。佢唔會攞啲豬肉去釣， 因為貴啊，豬肉、 豬屎、雞屎。 嗱，接近咯喎，佢真係有啲天衝， 有呢啲咁嘅嘢啊。 係啊，但唔係雞，係啊，係乜嘢嘅動物嘅糞便咧？ 牛 豬啊， 真係牛，攞牛糞。 但落水咪 溶咯，容易啲啊，因為佢多纖維啊嘛，你勾到啊嘛。但係如果你其他嗰啲落就散㗎啦。 係啊， 曬乾咗一粒。 就放落去。 嗱，嗰啲真係得㗎，你有冇玩過？係啊，我真係搞過。 啊，你真係啊？你講嚟聽下，你分享 一下。因為喺尼泊爾咧，佢就係嗰啲執啲咁嘅牛嘅啲糞便咧，係揾嚟起屋㗎，同埋揾嚟點火㗎。點解啊？因為其實佢反初嘅時候出嚟咧，你會發覺佢有好多嗰啲纖維嗰啲草咧係未消化㗎，可以非常之好一笪笪上去咁，其實係唔臭㗎。咁佢跟住佢就揾嚟揾嚟係啊，好有用㗎。 聽聞有啲地方係做 facial 添啊！ 哇，正啊！ 我未聽過 啊，係啊！我本来谂住你又知唔知问嘅，话知话翻俾你听边度啦。 我嗰时就去西藏旅行咧，我就见到嗰啲屋咧，咦？点解有一个个饼一个饼？我就问啦，咩嚟？牛屎嚟噶？ 冇错。 咁佢又戴喺个屋个出面咧，等太阳晒干，佢就攞嚟做嗰个燃料。 你讲嗰样嘢就同我哋尼泊尔一样咯，系啊。其实靓嗰啲屋好有用噶，其实牛系每一部分都好有用噶。 好，下两个就讲牛。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系咪落糖啊？ 你都音乐起咗， 好啦，落糖啦， 落糖嘅音乐特别好听嘅。 各位同学起身，马老师再见， 再见。 是什么家教？话凡事要做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是围墙跑鼓励不变，让成怨里万千，早知结尾是吐冷气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雪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指线。 观台而废手册十一点廿九分，听紧风骚浮人啊！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狂风雷暴。 为什么劝言？半路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船，早知结尾是吐冷气，就别看远。 到底系咪烂戏咧？就唔知道啦。翻嚟咧，我哋讲下电影啊、剧集啊等等。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南韩首尔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中日韩应该努力通过坦诚对话化解疑虑和误解，又强调必须奉行多边主义，反对拉帮结派，必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李强又话，寻求全面恢复与南韩和日本的三边合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李强话，中国一贯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各方应该避免朝鲜半岛局势恶化。东道主南韩总统尹石月话，寻求与中国和日本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同意建立透明和可预测的贸易环境和供应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今天的峰会为重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促进高级别自由贸易协定提供机会。他又说，单方面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的做法，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接受。四川凉山州木里县发生五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在上午11:07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国务院任命华春莹为外交部副部长。 现年54岁的华春莹1992年起在外交部工作，曾经在驻新加坡大使馆、驻欧盟使团工作。2019年起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并担任发言人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在2021年起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分管新闻、礼宾和翻译工作。华春莹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之后，在五名副部长之中排名最后，亦都是唯一女性副部长。政府今日会在立法会交代垃圾收费安排的未来路向。消息指政府不会如期8月1号推行垃圾收费，亦都不会定出具体日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说，支持暂缓推行垃圾收费，认为如果如期在8月推行会引起混乱。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如果如期在8月推行，业界担心会增加经营成本。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前会长陈志求说，业界欢迎垃圾收费不如期在8月推行。被问到如果不如期推行，增加了的管理费如何处理，他认为不同方式都可以考虑，可透过协商处理。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谭咏麟说，当局应该分阶段推行垃圾收费，包括8月1号先在政府处所推行，以作为榜样，但是要有配套和目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星期三东风增强。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82点，升73点，总成交金额64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0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9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8跌6.2，恒生中国企业67.24升3.4，盈富基金18.87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3.73.2升0.2仙，中海油20.35升7.3，阿里巴巴78.6升4.5，小米集团18.32升2仙，美团117元升7毫，建设银行5.84升3仙，药明生物11.6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56.7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67，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733点，系升87点。港金报2185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5.92美元，卖出234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柯士甸道嘅冧树已经清理完成啦，去漆咸道南方向近昌会山军营嘅慢线已经解封翻，交通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噶，排到去电车厂。另外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然后提翻你啦。荃湾的惠泉路有水管紧急维修，惠泉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荃湾的救护站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40P、49X 和 234C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惠泉路反方向去城门道方向的快线亦都封闭了，驾驶人士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情人没再牵挂，离别没再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换走束缚，欢喜自觉，但我便放下。哦、 Azul e no cal, OMG right now, so I have a day that you could kiss on。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她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830，赵良妮，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个个笑到依起拍牙，因为就快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 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公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今年六月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放松快活人咧，今个礼拜一咁啊，讲下戏啊、剧集啊等等啦、嗯。我最近睇一套旧戏，2003年嘅吓，咁、戏中嘅主角而家都唔系呢个样噶啦。嗰、那个男主，其实我因为个 casting 去睇嘅，嗰、那个男主角咧就系做，大家记唔记得佢叫翻生猪罗馆啊？系啊，嗰、那个 Ben Stiller 嗰个鞋星啦，真系都几搞笑嘅男星啦。咁、另外呢一套戏嘅导演咧就系、是、掟阿妈出火车嗰个矮矮地嗰个叫 Danny Vito 啊，咁由佢导演嘅。套戏讲乜嘢咧？原来系来自一个真实嘅新闻啊，就发生咗咧呢一对夫妇啊，讲一套戏名先，叫做 Duplex 复式二人世界。咁有一对夫妇咧，就好似香港一啲夫妻咁啦，储多一次咧，就老公啊，我哋买一层楼啊，咁样等我哋过二人世界啦。咁佢哋睇咗一间 Duplex 咧，即系两层嘅，咁啊好中意，因为个价钱都唔贵，但系二楼咧有一个90几岁嘅阿婆。住在喺度嘅啦，而根據個租約咧，佢如果繼續住咧，你係唔可以 趕走佢， 趕走佢嘅，即係話你一買，然後繼續容忍第二層，即係上層咧有個阿婆。下层咧就是你哋嘅，咁但系佢哋觉得冇紧要咯，都90几岁咯， 摆几耐啊，系咪？即系难听啲讲句啊，系咪先？ 几难听， 系好难听，我都觉得系，我收翻。 几年后 唔应该咁样讲， 唔紧要啦，我哋暂时唔好生 B B 住，几年后佢嘟咁，我哋咪可以用埋上边咯。 系啊， 佢哋再带你上去探阿婆咧，仲 咋咋睇， 系啊，攞朱古力阿婆，跟住咧快影相，快影相，影嚟做咩啊？佢死咗之后咧，我哋都知家私点摆噶，咁样。 哦， 即系你唔可以怪佢 先。喜剧嚟噶嘛，系嘛？ 咁层楼佢买咗啊嘛，但系佢又唔赶得佢走。好啦，咁故事开始发展咧。啊，呢个男仔一个作家嚟嘅，个太太咧就系都有自己嘅工作嘅。点知道阿婆咧原来好多嘅坏习惯，同埋好当佢哋后生仔去洗啊。譬如咧，喂，阿后生仔帮我倒垃圾，我唔方便，因为佢90几岁啦嘛。点知佢个垃圾积咗成10几袋，袋袋都成个咧黑胶都好大袋，跟住又穿滑下，啪啪啪啪跌晒落嚟，咁咯，咁所以佢哋好烦扰，好烦扰。后来因为呢个阿婆咧，老婆冇一份工啦，我唔详细交代啦。总之老婆冇份工啦，老公咧本嚟作家，但系又冇咗嗰份写作嘅合约啦，炒即系失晒业啦咁样。于是首先嗱，呢个系黑色幽默嚟噶吓，佢就谂办法扇阿婆。 等佢趕佢走，用一啲好蠱惑嘅方法，整到佢哋一滑啊，等佢搭親啊， 哇，好卑鄙啊！ 嗱，呢個就係我開始覺得呢個劇本有少少唔討好嘅地方。阿婆好可愛，九十幾歲，佢老，即係佢整咗好多麻煩出嚟，但係你要諗辦法去整蠱佢。 啊，对唔住，我想问一下阿婆喺剧里边咧可唔可爱定乞人憎嘅？ 我觉得可爱嘅、嗯，我觉得可爱 的，即系起码唔乞人憎， 唔乞人憎。所以我开始有啲抗拒就系、是。咁衰噶，即系你 佢点解要咁样嘅安排啊？到最后尾嘅时候一定系改翻好。 有啲系啦，同埋同阿婆啊，系会唔舍得阿婆。 系啊，冇错，我估系咁样。 就要谂办法要整蛊阿婆啦，吓、整到第一线啊，锯佢个地板，即系好卡通嘅，等佢砰一声跌落嚟啊，嗰啲咁 样，好 卡通嗰啲咁。咁、到最后得唔得咧？我就唔喺呢度揭露啦。但系呢个故事嘅 ending 咧系几 surprise 嘅，系几温馨同埋几 surprise 嘅咁样咯。就叫做 Duplex 复式二人世界喺、电影嘅串流平台嘅。好， 系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系来自呢个台湾地区嘅吓，个名字叫做《致亲爱的孤独者》。哇，净系听个名字你觉得好文学， 好文 学。阵味，你 谂咩马老师？ 系啊，冇错，系佢写嘅。咁真系喂，启发字咧就系呢个侯桂贤先生佢所执导嘅一套电影啊，叫做就系《书店里的影像师》。 哇！ 里面咧就有三个古仔，全长一百对唔住，每一个古仔嘅话大约系三十分钟，我觉得系非常容易入口嘅。名咧就系佢嘅命名，就系、譬如可能系第一个古仔就叫小芬，就系讲紧小芬嘅故事。第二个古仔讲嘅叫做海涵，就系、海涵嘅故事。三个古仔都系讲紧女仔嘅，发生喺佢哋身上嘅。好啦，我要先讲讲嘅就系话，嚟嘅时候你已经觉得佢哇，就感觉到嗰种文青味啊。因为一嚟嘅时候咧，就有一位乐义君嘅作家，佢就系喺一间书店里面咧，就读咗一首新诗。 哇！ 就喺度讲紧佢就话呢一个世界嘅话，尤其是系有咗互联网之后嘅话，其实所有嘅一啲后生仔，佢哋都系过紧一啲好孤独嘅生活。 系啊，自己嘅世界。 冇错，因为好多时候你喺屋企嘅话，你已经无远佛界啦。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当你可以样样嘢都咁方便嘅时候，你竟然得唔到一个嘅就系其他嘅人对你一个好好嘅拥抱，就作开始啦。咁我觉得真系好好睇。咁首先要讲讲嘅就系我其中有一个特别中意嘅就系，我估唔到可以咁样嚟去写故仔同埋说故事嘅，就叫做小芬嘅一个故仔。小芬嘅一个故仔嘅话咧，亦都有一位我自己就好中意嘅就系台湾地区嘅演员啦，佢就系刘冠廷，系啦。一阵间你介绍嘅嗰一套电影嘅话，《无独有偶》亦都系佢。我上次介绍咗，我觉得好好睇嘅《老狐狸》亦都系佢。我觉得佢系一位非常之好嘅演员嚟嘅。好啦，佢里面讲啲乜嘢嘅咧？就系讲紧呢一位小芬咧，佢系一位叫做会客妹妹啊。会客妹妹佢就系咩咧？收 order， 你估都估到噶啦。总之就陪人饮酒啊，陪人哋差妹啊，玩啊，去探人啊，咁样就总之就当然啦。 卖艺不卖身， 可以系咁讲。其实佢系陪人玩嘅啫。咁就一班嘅叫做会客妹妹，咁啊就系小芬，佢咧就同紧佢一个前度，同埋嘅就系佢而家嘅一个好朋友，三个人一齐住。点解咧？就因为佢同佢嘅前度两个分啲唔分啲，但系咧个前度又中意咗佢嘅好朋友，跟住佢三个系啦，佢未决定到我究竟佢咪仲系爱佢噶，竟。然嘅就系接受三个人一齐住啊， 系啦，我谂都系金钱上嘅， 冇错啦。咁啊，其实就系嗰个前度，你知啦，都唔系嗰啲咩好人啦，系咪？咁就需要就佢而家个朋友同埋呢位叫做小芬咧，就出去做呢个会客妹妹。其实有时咧就系抽下commission 啊咁样嚟去生活嘅，好混乱嘅佢哋嘅关系。 我中意你头先分啲唔分啲， 系咪几好啊？系咪先？佢啦，咁佢二十岁已经休学啦，咁啊就由呢一个嘅高雄咧嚟到呢个台北度打工啦。咁啊同埋咧佢嘅前男友同埋佢嘅朋友一齐住，咁就做啲咁样嘅嘢。而突然间有一日，佢收到有一个 order， 好得意，就去到一啲嘅监狱嗰度咧探监。原来有啲咁嘅嘢嘅，佢哋系需要一啲会客妹妹去探监，去探监做乜嘢咧？系扮佢个女朋友。 系呢啲好啊，因为喺监可能真系好郁闷。 冇错，但系大家唔识嘅喎，去到我 冇错，系啊，冇噶，同佢倾偈嘅咋，倾偈之后跟住佢就系咧，俾啲嘢佢睇咁样咯。系啊， 俾啲咩？ 真系好奇怪啊！系啊，系啊，俾你去睇，咁跟住佢就走噶啦。永遠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嗰啲嘅受刑人啦，係嘛？咁啊，佢接受呢啲咁嘅受刑人要去探佢嘅時候，佢咧到最後尾嗰句都係：如果我出嚟之後，咁我可唔可以 揾你啊？佢一定問，嗯，好，我等你。 佢實係咁， 佢永遠都係咁講嘅。但係開頭嘅時候，你會 feel 到嘅就係佢講呢句説話嘅就其實係佢工作之人嚟㗎， 對 都係希望你 博你開心。 係啦，點知有一日嘅話，佢面對咗有一位叫做2923， 真係翻嚟揾你。 2923個 number 叫2923，就係劉冠廷所飾演嘅一位受刑人。去到嘅時候嘅話，同以往嘅受刑人好唔同。佢叫佢嘅就係你件衫唔該拉翻個拉鏈，同埋佢就一路都唔望佢，好木納同埋好有禮貌。 喂， 佢喜歡咗佢，係啦。而每一次嘅就係佢好緊張，就去問佢個前度嘅就係，咦，2923有冇揾我啊？咁樣噶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嘅時候咧，反而嘅就倒翻轉頭咧，去到嘅就其實佢同人哋傾偈噶嘛。點不知嘅就2923到最後尾嘅時候就問翻佢嘢。明唔明啊？即係其實以前就係佢同嗰個受刑人傾偈，倒翻轉嘅就係而家2923嘅就會問佢，不如咁樣，我唔講我嘅嘢，你講你嘅嘢俾我知。And then 跟住咧就俾即係叫佢做人要俾心機，唔好再做啲咁樣嘅嘢啦。你可唔可以俾心機嘅就係翻返學校度讀書咧？其實你一個咁嘅女仔嘅話，大有前途。到最尾就真係反客為主，佢真係覺得就我真係要好好地咁樣去離開呢個男朋友。冇錯，佢覺得呢個人好有意思啊。到最尾嘅時候，我覺得真係好正。佢就話我嘅故事就講得七七八八啦，我亦都會聽你話，就係諗住會翻返去高雄度讀書。但個問題。是你的故事呢我都已经估到了。他为什么会进去呢就是因为他曾经错手想杀死他自己的女朋友。所以就是他入了来坐。 系杀死咗啦！ 佢唔杀，佢同埋佢 坐几耐？ 大约应该系几年咁样咯，系啦。咁佢仲有一啲时间，佢要出得翻去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再要仲要继续喺里面。咁跟住佢就系阿小芬，佢就话：我今日咧就最后咩一次嚟探你，因为我应承你，我就翻去台北嗰度咧就去高雄读书，我可能唔可以再探你噶啦。咁点不知嘅就系阿2923到最后尾嘅时候就问佢嘅时候，如果我第时我出嚟，我可唔可以揾你咧？跟住佢就係咁啱嗱，因為你去探監咧，其實係有時間限制噶嘛。我覺得嗰個位真係好， 啪一聲完， 啪一聲完咗。跟住佢就用口型同佢講咗一句説話，係咪好正？ 係咩咧？ 係啦，係咩咧？咁你就睇啦。 我愛你， 我等你。 第二個故仔又係好嘅，就係講緊一個叫做海涵嘅一位喺屏東去台北。入大學嘅一位女學生，點解知佢一去到嘅時候咧，佢自己 book 咗嘅嗰一個學校嘅宿舍咧，竟然俾一位內地早佢一步去到嗰度住嘅一位女學生住咗佢個位，住咗佢嗰間房，跟住佢就去校務處嗰度講咧，話唔係，我哋 book 曬噶咯，佢就話呢個唔係我個問題啊。總之嘅就係你今晚你搞掂嘅話咧，聽日就會有房俾你噶啦。點解知喺嗰一晚佢發生咗好多啲好唔開心嘅事，例如佢拖住個夾出去啦，諗住揾地方住啦，係咪過咗今晚先再算啦？去到去啲嘅旅館嘅時候嘅話咧，唔見咗個銀包， 嚇， 冇曬錢。咁你叫佢可以點算好呢？佢已經好猛㗎啦，佢就竟然係冇曬錢，跟住又要去報警啦，搞到自己真係好唔開心。咁直至到嗰就係冇辦法啦。咁唯有我今晚點樣呢？就去嗰啲咁嘅網吧嗰度諗住過一晚，就將呢一件事呢就擺上去個網度。點不知挑起咗有好多個網民同佢講就我係你嘅話，我就唔會放過佢啦。點點點點點啊！將佢嘅情緒咧 挑起 上去，再爆係啦。跟住佢做咗啲咩事呢你又睇啦。 哇！ 系啦，短篇故事好有吸引力， 好好睇。 但系三個故仔係冇關聯。 三個故事係冇關聯嘅，都係一個女仔嘅名。係啦，呢套嘅呢套就叫做就致親我的孤獨者，有機會就大家揾你睇下。 三個故事係同一個導演拍 嘅。同一個導演拍。 好 嘅。 好吸引。 係啊，好吸引。30分鐘嘅故事，你真係好易入口。 好，我今日咧都係呢排介紹開呢個紀錄片啊。其實上個禮拜都想講呢個紀錄片嘅，咁就係就俾呢個 Burning。新一個韓國嘅搶先一步就介係啦，就介紹咗《雙面人生》啦。今個禮拜咧都決定都想介紹翻呢一個紀錄片咧，去俾咁多位聽眾嘅，因為呢一個紀錄片咧就我哋港台自家製作嘅，其實係嚟自《鏗鏘集》嘅其中一集。咁就個主題咧，我覺得係揀嗰位編導嘅同事咧係揀得好好嘅。咁就係講關於自殺者。嘅家屬，即係平時大家都睇一啲紀錄片或者睇一啲講呢一類型嘅嘢咧，都可能就係關於自殺者佢本身嗰個人嘅，或者有時好多時候我哋睇新聞咧，都淨係去關心或者去了解究竟個自殺者嗰個人啊發生咩事啊，點解會自殺啦？咁但係呢一集咧就係講自殺者身邊嘅家屬。咁首先俾大家啲一啲 background 嘅資料先啦。其實每年全港大家覺得估下有幾多人自殺，知唔知？每年全港。 我諗一千啦，接近 啱啦，真係啦，就超過有一千人，千零人自殺啦。其實即係你咁，你攞翻呢個數字去估咧，其實差唔多兩三日，係咪啊？等先，每係咯，啱，應該每一日啊，每一日有兩三個啊，有兩三個自殺，因為佢每一年有超過一千人自殺。咁如果你諗下，譬如let's say 啊，如果有一日我自殺啦，咁我身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其實嗰個自殺者家屬呢個群體咧，其實係以倍計嘅，係咪啊？咁但係咧，都係頭先講咧，好少去探討自殺者身邊嘅人啦，咁所以就會得出咗一個名咧，叫自殺者家屬。咁其實係包括啲咩咧？可能你就咁聽個名咧，以為就係包括屋企人，其實唔係嘅。呢一個 term 咧係幾廣泛嘅，包括你屋企人啦、你嘅朋友啦、你嘅同事啦，甚至乎你嘅鄰居都係隸屬喺呢個叫自殺者家屬嘅羣體入邊嘅。咁佢都入邊有分析嘅，究竟你身邊人發生咗自殺，同你身邊嗰個人，如果佢自然咁樣，譬如可能病死啊，自然咁樣離開啊，究竟你喺情感上啊，你喺情緒上面有啲咩唔同呢？咁佢就喺入面咧邀請咗一啲，哇！佢真係好勁，我覺得佢真係可以邀請到啲自殺者嘅家屬出鏡去接受訪問。佢亦都冇話什麼聲音經過處理啊，亦都會幫你打格仔，完全冇嘅。咁我覺得都幾 impress 咧，就有兩位人士我都想分享嘅，就是、其中一位咧接受訪問嘅咧就係、是。个妈妈嚟嘅，佢个仔仔19岁嘅时候咧，就喺个厨房度咧，佢发现咗咧，佢就喺嗰度即系跳咗落嚟啦。仲要嗰一日咧，真系大时大节嘅，喺中秋节，哇！你谂下中秋节见到个仔仔， 明白？ 仲要系白头人送， 冇错，白头人送黑头人。咁佢都有讲嘅，即系譬如佢发生咗呢件事之后，究竟佢点样去有一啲叫做精神病嘅問題啦， 我覺得好大件事，因為其實你每一年，你諗下個中秋節點過？ 係啊，人哋團圓嘅時候，你就諗翻啲仔仔就發生呢次，係啦，咁就佢有呢一個post-traumatic disorder， 即係嗰個創傷後遺症啦。咁、但係都睇呢件事咧，亦都 recall 翻我少少嘅我自己發生我嘅經歷。咁我覺得如果我有啲位置分享唔到，你就 stop 我啦，就係、是。我中午嘅時候咧，我記得我讀緊書嘅時候，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屋企住咧係住低層嘅，所以我一望出去咧，其實就會見到樓下個公園。咁我有一晚咧温完啦書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好攰啊！我想望出個窗，即係等啲眼舒服啲啦。正當我要擰轉頭嘅時候咧，上面好大聲，嘣一聲跌咗落嚟。我仲係好清晰聽到咧，因為我住低層嘅，好清晰聽到佢啲骨碎聲。自此之后咧，咁大家都发现啦，即系知道咩事咧，就是、原来楼上嘅邻居咧就跳落嚟。我真系想讲，我嗰半年啊，我真系行出屋企个露台，夜晚我系唔够胆啊，同埋我系真系会出街咧，我系会好担心会突然之间发生一啲可能车祸啊，突然之间抌个盆栽落嚟啊，真系会有一啲叫做。即系嗰个系创伤后遗症嘅，即使嗰个人我唔识佢嘅，即系邻居嚟嘅啫，都会有呢啲，所以我就代入翻呢个妈妈个身份。哇，究竟佢见到一个19岁同佢相处咗19年嘅仔仔，住喺大时大节发生呢事，嗰、那个震撼性，其实佢点解仲可以生存到依家？我真系觉得好有勇气，系啦。咁亦都有第二位接受受访者，就佢、是、一位先生啦，佢老婆走咗20几年。但佢離開，即係雖然話離開咗20几年啦，以為都可能係嗰啲傷痛係平復咗啦。但其實佢而家接受訪問咧，佢依然會提起個太太會係落淚嘅。即係佢自己有講嘅，時間真係唔會磨滅到任何嘅哀傷。even 到而家都未放低到太太，同埋一提起太太咧，都會情不自禁咁落淚。即係 even 有時發夢啊，會見翻佢啊，或者佢嘅物品咧，完全係冇離開過個屋企咯。即係佢都想個屋企入面有翻太太嘅一啲回憶喺度，係啦。咁亦都佢入面唔係淨係話請一啲家屬去做一啲接受訪問嘅，佢都係請一啲心理學家咧去分析翻究竟，譬如追蹤翻10年啦，過去咗10年啦，究竟呢一班自殺者家屬佢哋發生咗呢啲事之後，有冇一啲所謂叫做 post-traumatic growth 咧，即係一啲經歷呢個創傷之後嘅一啲成長咧，會唔會喺呢件事上面得到一啲一啲信息或者一啲生存生命嘅意義咧？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呢一個記錄嘅短片，叫做《自殺者家屬》咁樣，好有意思嘅一個紀錄片咯。 多謝介紹， 希望可以幫到身邊所有人啦。大家 希望佢哋可以重新生活，可以生活愉快咯。 有乜嘢我哋諗一諗先。好，我今日介紹咧都係台灣地區嘅電影，叫做《消失的情人節》， 又系佢。 我覺得好好 啊，又係佢， 係啊，又係咁啱，又係即係呢個阿劉冠廷做男主角嘅，而導演就係叫做陳玉芬，芬係動物個動下邊四點，佢係導演，亦都係編劇。我真係覺得呢一個故事係非常非常好。同埋佢拍出嚟嘅感覺非常好，於是咧有日本亦都係買咗個版權再拍過，咁我覺得原裝呢一個電影係非常好睇。係 邊種劇種嚟㗎？ 愛情、奇幻，我覺得係真係你好難用一種劇種去包含住，但係好睇嘅，笑中有淚嘅，我覺得。同埋咧，導演好大膽，利用咗好多製作上嘅效果。 你講個故仔啊？ 那個故事其實很簡單，一來開頭個女主角走去警局嗰度報案，唔見咗一樣嘢，唔見咗咩？誒唔係二月十四個情人節，係七夕， 中國情人節，突然間 冇咗，見咗個一日，佢問你係咪飲醉酒啊？我真係唔見咗，就開始就係咁啦。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即係點解會唔見咗一日咧？笑完就係話佢呢個女仔係一個30歲嘅女仔，佢喺郵局每日做一啲好枯燥 嘅工 作，係啦。有一日佢經過一個公園，就見到一個猛男喺度教啲女士喺度跳舞，跳一啲叫做泰國。泰國蝦的一個舞，係啦，咁佢覺得好開心，於是就走埋去跳。原來咧呢、這個男士是一個渣男嚟嘅，係啦，於是即係又約佢啦，然後又話俾佢聽渣第幾日咋？渣仔就話俾佢聽，我係一個孤兒嚟噶，咁就 看到悲慘嘅， 係啦，悲慘。另外咧都幫一個女仔要去換衫，要用啲錢，咁、那個女主角 呃錢啦， 係啦，呃錢。靈機一觸就話：咦，唔係喎。情人節咧有一個即係最有默契嘅情侶比賽，就係、是、啲二人三足啊咁樣，不如我哋去參加，就有20萬台幣。咁即係佢亦都冇咁蠢嘅，佢唔會自己攞錢嘅。咁呢個故事，我覺得個佈局非常巧妙，頭大半個鐘頭咧，淨係講呢個渣男點樣嘗試去呃呢個女仔嘅錢。到後半段啦，一個大逆轉，佢個題目都係有一個好出人意表嘅。消失的情人節冇咗個人字，就變咗消失的情人節。原來咧裏邊有兩段戲咧，可以交代翻到底中間發生咩 事。 而呢個情人咧，我覺得幾有幾種深層嘅意義嘅，包括呢個女主角佢好細個唔見咗佢爸爸，個爸爸對佢好好嘅，係啊。咁點解會唔見咧？後來揾唔揾得翻咧？咁同埋咧，佢平時郵局嘅時候咧，每一日都有個傻佬嚟去寄信嘅，就日日都係寄信，係啦。仲有後來踢穿翻咧，呢個男士咧，佢撳好多張飛嘅，即係好似我哋嘅銀行咁啦。佢一定要睺住佢想見個女仔，嗌個號碼，佢先走埋去，否則佢就唔埋去嘅。咁仲有頭先我講過一啲製作上嘅一啲技巧咧，例如個女主角喺間屋企度咧，佢打電話去電台點唱咧，嗰、那個電台 DJ 咧就會喺佢窗口嗰度浮個樣出嚟、我覺得呢啲係幾、即係幾特別嘅、另外亦都係個女仔打去衣櫃咧，見到有一隻壁虎喺度，個壁虎識講嘢嘅，我覺得係即係佢喺製作上係好有心思，好好睇嘅。同埋咧，最後個結局係點咧？真係大家去睇，我覺得係情人節嘅電影愛情片咧，原來可以咁樣拍，可以咁樣講故事，值得一睇。 好，消失的情人節，唉，多謝推介。翻嚟12點之後咧，我就會有熟女關注組，繼續聽啦。 關注咩咧？ 好，有人留意。先睇新聞報告。 大家好，我係 Sam 虛。只要樂觀闊達，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諗，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放手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 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兰兰 好， 莎拉姐、马家姐、 小人物 好啊， 大家好， 大家好啦。好青春啊！你今日咩事啊？你 大家都 很 青春啊， 好靓啊，活力充沛，系啊，梗系啦。听得多熟你关注组， 冇错啊， 系咪先？ 越食越健康， 啱啊。 今日食啲乜嘢啊？ 但系你今日讲呢样嘢，我好少食噶， 好少食。 系啊，我唔太食噶，就系牛肉啦，系啊。 咁平均每个礼拜食几次？ 好少，我试过就系一个礼拜系一次都唔食嘅，系啊，因为可能同屋企以前细个咧有关，因为屋企以前咧系拜佛嘅，所以咧佢哋唔多会煮牛肉咯。所以其实唔知系咪因为咁嘅话，所以咧由细到大嘅话咧，对牛都冇乜太大嘅偏好咯。系啊， 我都少食嘅，不过咁我琴日我食个 cheeseburger 就食咗啦。 系啦，食汉堡包就会系啊， 即系嗰啲扒肉嗰啲系 啊， 冇错。 咁马家姐咧， 马家姐咧食几多啊？ 日日食啦， 唔系你琴日啊，系问你。通常一個禮拜 兩次到啦， 係咯，都係唔多噶。我魚啦雞就會多，係啊，係魚係最多， 魚 係 最多， 基本上日日食咯。 冇錯，魚好食啊。 魚係啊， 其實我細個好中意食牛嘅，但係大個咗咧，我都有睇過啲即係報紙啊啲資料咧，就話食得多牛咧。就會抗，即係個咩啊？個氧化速度會快咗， 係 嘛？ 所 以我就少食咯， 係嘛？ 都有即係呢方面嘅講法嘅，咁即係紅肉啦，係啊，都即係列入咗話，即係食少啲就好啲，即係有個份量。咁當然佢有好又唔好啦， 每一樣嘢都有好唔好噶啦。 咁紅肉即係鐵質又會多啲啦，咁蛋白質一定有啦。 如果你要大隻，佢係咪應該要食多啲啊？關唔關事啊？ 講緊係個蛋白質咯，即係你可以牛肉啊、豬肉啊。雞肉啊、魚啊嗰啲蛋啊或者豆腐啊嗰啲都係蛋白質咁樣嘅，咁當然就係即係我哋都係要多元化啦，係啊，即係唔係單係 一 隻咁樣，係啊，咁又今次又想講下即係唔同牛肉嘅種類啦，即係分得好細嘅喎， 其實係啊，有噶，好貴啊，黃牛啊，即係 聽講黃牛就個價錢就已經聯想到係 好貴，有冇必要咧？嗬，即係你都會見到嘅就係佢話啲雪花啊，係咪啊？即係脂肪。你一見到 咁啊， 係 啊， 佢直情好似嗰啲即係人哋嗰啲食物店咧做嗰啲 model 假嗰啲啊嘛， 係 啊，假嗰啲， 真係好 假，係啊， 咁係真嘅， 冇錯，真係 好誇張，係 啊， 但係真係一塊牛， 真 係 咁樣嘅喎， 好， 咁但係你知唔知即係牛肉，即係我大約講下我哋成日食到嗰啲咁 啊， 和牛大家都好熟噶啦，但係和牛咧佢又分幾種 嘅， 好少食， 有 人哋請你食會唔會食啊？ 有啲 number 噶嘛，和牛係。唔係咩？黃牛即係啲諗下，係啊，冇錯，即係 A 幾嗰啲 咁樣 啫，即係會等於 分個脂肪分配， 係冇錯。 咁但係佢即係種類有幾種，我哋可以講下先。咁第一種咧就係叫黑毛和种啊，系啦，咁黑毛和种咧，其实就话个肉质咧就比较即系柔软啲啦，细腻啲啦，个脂肪熔点就较低啲嘅。 哦， 系啦， 呢啲就唔系入口即溶啦。 系， 佢有啲真系好夸张噶， 系 系啊，嗬， 系啊， 入口嘅咧，系啊，可以成块冇咗。 但系你通常一煮咧，其实个油脂都会 冇晒， 基本上你摆入口其实都会溶。 啱， 系啊，咁第二种咧就叫割和毛种啊， 割和。 系啦，咁佢即系就比黑和毛种咧就瘦啲嘅，即系 咁好明显嘅就同佢啲毛有关啦，系咪啊？头先你嗰个黑色啊嘛，呢一个系啡色嘅， 冇错。但系佢肉质咧就偏瘦啲嘅，咁脂肪就即系你肉质瘦啲嘅时候，脂肪就会低 啲 啦。 我谂我会中意呢一个多啲， 即系你个牛肉味就会浓啲咁样咯，因为你脂肪多嘅时候，你净系入口即化咁样就食到啖脂肪比较多咁样，系啊， 冇错。另外仲有 第三種咧，就叫做 毛 角和種啦。咁毛角和種咧，佢係 mix 嚟嘅，佢係即係 即係黑毛同埋 邊度 mix 啊？ 上水 mix 粉嶺。 阿爸喺邊度？阿媽喺邊度啊？ 或者黃布 mix？ 即係總之你係個兩個唔同嘅區，哎呀就叫 mix， 所以佢 係 澳國係 啊，龍耕牛咧同個英國嘅安格斯牛嘅雜交係啦，即係佢係mix 西，即係中英唔係 日本同埋英國 日英混血牛係啦，咁咧就話佢咧其實咧就冇乜油花嘅，咁但係咧比較罕見啊，咁啊即係一度話就嚟絕種啊，即係可能佢 mix 得少啦，咁所以即係比較矜貴啦，產量比較少啲嘅。系啦，咁仲有 過呢啲都 係啊， 呢啲都好貴，聽落去 本種多啲咯，係啊。咁仲有第四種咧，就叫日本短角種，咁都係 mix 嚟嘅，咁佢就日美混血，係啊 ，OK。 咁啊，用南部嘅黃牛咧，就 mix 呢個美國嘅短角牛啊，咁混出嚟咧，即係個油花都係比較少啦。咁但係咧，其實佢牛肉嗰個味都係比較突出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個特点就是你油花少的牛肉味就比较出咯， 系 系嘛，咁但系黄牛通常你哋会点样食啊？如果真系有机会食煎， 系啊系啊，就咁煎，又或者系唔会整其他嘢噶啦。如果你个扒系靓咧，其实真 系 好简单噶， 系 腌都唔腌啊，系啊，就搵嚟再点一啲盐， 系 就咁食就系好好食噶啦， 冇错冇错。咁个份量都要留意啦， 系啊系啊，份量要噶啦， 系即系唔可以太多啦，同埋都会 得啦，同你食饭最多两片， 系啊，或者十六安士咁样，你其实系食唔晒。 十六安司唔得，十六安司要分四个人食噶啦。 吓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嗌咗有一个咧八安司啦，我发觉系 食 唔晒咯， 食唔晒， 系啊，好大块，已经好， 因为你同埋你冇食开牛嘅习惯，有啲中意食扒嘅，可能觉得八安司都未够， 我觉得好滞咯， 系 啊，系 啊，咁同埋黄牛咧，其实佢饲养咧都好严谨啊，系啊，咁即系又有出生证， 唔系咩牛都去叫得，佢要有一种 系啊，佢有个即系 需要 认证明，即系有个证明书去证明佢个血统啦，同埋即系佢食嘅嘢，即系有牛奶啊、草啊、丰富嘅蛋白质、饲养嗰啲饲料，同埋有啲咧，你会听过话牛走去按摩啦、 饮啤酒啊，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即係人咁嘅 款待，冇錯。 有冇唱 K？ 聽音樂， 聽 音樂，係 做運動， 多啲奶嘅咁樣。 真係 噶， 係 啊， 冇錯。 嗱，頭先我講嘅我就 開心啲啊嘛。 冇錯，食嘅方法嘅話，除咗我哋話即係個扒你會煎啦。如果你喺日本嘅話，我諗有鐵板燒啦 ，shabu shabu 啦， 哇，都好味啊， 都好味嘅。半生熟以為就最好嘅，係咪 啊？或者有啲係切到好薄一片黃牛嗰啲咧，就 生咁 燒 燒 一燒佢。跟住就卷卷卷，跟住就再即系 明白， 系啊 系啊，揾嚟系啦，就咁样攞嚟食， 系啊。咁有啲就会可能点啲生蛋咯，但系生蛋就要留意睇下佢安唔安全， 明白？ 系啊，即系有时生蛋个危险性都喺度啊，系啊， 有菌啊。 但 系 我好中意点生蛋， 但系你冇试过话即系肚屙啊嗰啲， 冇试过。但系有时我就会买一啲嘅，就系佢系专登俾你生食。因為有一啲嘅，佢哋就揾 消毒過， 係啦，消毒過嘅，以及嘅就係佢係俾你揾嚟撈飯嘅，佢亦都有一隻特製嘅豉油，就係俾你咁做嘅。即係其實喺日本係有咁樣嘅食，我就會買嗰一隻 grey 嘅雞蛋咯，係啊。 So smart， 梗係啦，做熟女關注組嘅，食嘢呢一方面嘅話，你話我真係食完之後你唔舒服嘅話，你真係點算啊？點對得住你啊？你明嗎？好啦，咁啊呢一方面嘅话，我哋当然要了解啦。 系啦，日本黄牛啦，跟住我哋就澳洲黄牛啦。即系日本又 export 咗啲即系黄牛种就去咗澳洲啦。 系， 咁所以咧，澳洲咧又会分即系喺日本入口嘅黄牛啦，同埋喺当地澳洲佢杂交咗嘅 嘅 黄牛出嚟。咁但系你食起上嚟嘅味道又好唔同嘅，即系你食澳洲黄牛同埋食日本黄牛个味道又好唔同嘅。 我谂因为其实你喺嗰个环境。同埋佢嗰啲牛食啲咩嘢都應該係會有 影 響 嘅， 係啦，空水啊、空氣啊、待遇啊各樣問題，係 啊 係 啊， 我覺得係會唔同嘅， 都有影響。 咪就係咯， 英文歌 聽 英 文 歌 啊，係 啊係啊，食嗰啲草嘅品種 啊， 都會有分別 影響， 係啊。咁所以跟住第三隻咧就叫未來牛， 好日本啊，我覺得 好 科幻啊 ，future cow。 未来牛系咪真系实体噶？ 系啊，真系喺度嘅。 已經發生了嘅未來， 已經有噶啦。 係啊，咁佢就係日本同埋即係都係 mix 嚟嘅，日本和牛同埋荷蘭乳牛嘅混種， 荷蘭正 嘢，又係 mix 嚟，即係日荷。 嘅 味道，嗯，系，咁佢嘅肉質咧就會比較結實啦，個肉味都比較濃啲嘅，咁脂肪相對嚟講又會少啲啊，同和牛比較，咁咬起嘅時候都比較有口感 ，OK， 係啦， 未來牛， 未來牛 係啦 ，future cow， 點解？係點解要叫未來牛啊？ 佢叫嗰個名，即係和牛叫和牛咁樣，我解釋 和牛，你解釋到喎，因為你日本啊嘛，大和民族啊嘛，係咪？係咯，但係你未來都奇怪， 可能佢整個 mix 係。系咯，就系个未来牛啦。 跟住呢两个我哋位又多啲啦。 系啦，应该实听过噶啦。呢个咧就叫安格斯，系啦。咁啊，全名咧就叫 Aberdeen Angus cattle。Aberdeen Angus， 好好啊， 系啊。 好， 咁所以咧，佢個安格斯即係係一個牛嘅品種啦，其實就係蘇格蘭嘅 Aberdeen 啦，同埋安格斯嘅牛去培養出嚟嘅。 即係香港仔係咪？係香港仔 Aberdeen。 O K。哇，系啊，都系 突然之间，你觉得呢样有近我哋系咪？系啊，都系 mix 出嚟嘅。 咁所以佢冇角啦，啲即系皮咧就系黑色或者红色都有嘅。咁我哋喺市面上成日都见到即系安格斯 比较多，系 点解嘅？点解呢一款会比较多嘅？ 因为佢我估系即系佢嘅繁殖得比较多啦，同埋即系个成本又即系 比较 低啦， 即系同埋可能未必有咁好嘅 treatment， 即系有饮啤酒啊。呢個我純粹自己估計，咁係啦，即係都會多啲嘅，係啊。咁第五個我哋要介紹咧，就係 韓牛、 韓牛或者朝鮮牛，係啊，佢都係 mix 嚟嘅，係啊。咁佢就係歐韓嘅混血啦，係啊，即係歐洲牛同埋韓國嘅牛去 mix 出嚟嘅。咁通常我哋講話 mix 咧，即係。都會希望即係將好嘅基因去帶俾下一代咁樣，其實都會有嘅，真係即係篩走一啲唔好嘅基因嘅時候，下一代就會好啲嘅基因咁，所以可能佢哋都即係 mix 嘅時候都會有咁嘅諗法咯，即係個肉質啊各方面。 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哋韓國嘅牛肉都可以好貴 嘅，係 啊，係 咪啊？你有冇試過佢哋成日都係韓牛可以好貴一塊嘅？但 係 有時佢有啲嘢可以好平嘅，因為佢比你普通嘅一般人，你知啦，韓國好中意食。就燒烤， 冇錯，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真係，但係唔知點解用佢呢一種咁嘅方法整完之後，跟住佢攬佢嗰啲醬咧，哇，好好味啊！包落去一塊嗰啲 係咪 紫蘇葉咁樣， 生菜啊咁啊， 哇，諗起都好味啊！ 同埋佢哋啲汁又會偏甜啲咯， 係啦，好舒服。 佢有時可能會醃咗，跟住再燒，或者係燒完跟住你自己點醬， 冇錯。咁呢一種嘅話咧，就會係可能佢亦都可以封劍遊人啦，咁講嚇，即係韓國嘅牛，佢可以好貴，但係其實亦都可以有啲便宜嘅，可以俾大家可以選擇。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食嘅時候，通常包塊菜其實都幾好， 好好啊。 係啊， 其實我發覺就係韓國嘅 diet 咧，好多時候咧，佢都會食好多菜嘅，係咪啊？即係食飯，佢有時就會有包塊 嘢，前菜已經好多，係 啊，同埋有好多菜咯。 係，但係佢前菜通常就係醃製過嘅比較多。系，即系 kimchi 啊，系啊，即系豆芽啊， 黄瓜 啊，系 豆腐啊，咁嗰啲佢都食得多嘅。 系 好啦，咁跟住我哋要介绍嘅就系， 即系一个呢个叫 草 饲 牛 grass fed 啊。咁通常你见到 grass fed 嗰啲咧，会即系价钱就会联想到贵咗，系啊。咁有啲人就会问，系咪真系好啲咧？咁通常点解叫草饲牛？咁佢就真系终身食草噶啦， 同埋放养， 系 咪啊？ 系啊， 系啦，佢就唔系食饲料。 系啦，即系vegetarian 咯，你聯想到， 會啊，咁樣好好， 佢 本來應該係咁噶嘛， 係 嘛， 係啊，咁所以咧就係即係相對嚟講咧個脂肪就比較少啦，係啊，咁即係食草嘅，咁啊即係運動多嘅時候，即係同人去比較嘅時候，即係你 會 比較多個脂肪就會 少 啲，係啊，即係個牛肉個質感啊味道啊應該都會濃啲咁樣嘅。系啊，咁同埋咧就系有啲人就会问，会唔会食草饲牛咧，会唔会令到心脏健康啲咧？大家又点睇咧？ 心臟健康啲，我都會啊， 係講緊只牛嘅心臟健康啲定我哋 人 食翻 食完佢嘅肉之後， 草字牛食完草字牛 會啊，我覺得我感覺上我覺得會咯， 係咯，幾健康嘅只牛，係 啊， 咁我哋又食得健康， 唔係佢健康啲嘅話， 咁我哋個人都健康啲 咯，係 啊，冇錯啊， 我估會， 你咁健康，即係如果譬如可能你兩隻都係牛嘅話，我都會揀食少樣嘢， 係咯，唔食你啦， 啱先，即係咁啫嘛， 唔 係揀啲比較 黏啲 嘅食咯。 即係黏啲嘅就係做中意食， 我 中 意食黏， 中意食啲有照口嘅定係林志志嘅。 或者我呢只牛就有啲脂肪咯， 都唔止啲嘅啦，馬老師 係 嘛？ 睇下煮乜嘢係咪啊？煮乜嘢又有 關？炆牛腩， 炆牛腩就應該炆馬，炆馬家姐。嗱咁樣嘅話，大家就明啦，係咪先？ 但係嘅真係嘅， 係啊，真 係。因為佢相對嚟講咧，就係個奧米加三脂肪酸啦，奧米加六脂肪酸咧就會高啲嘅，即係維他。阿明E又會高啲 喺牛肉裡面啊， 係啦，因為佢即係食得健康啲嘅時候，咁當然啦，即係始終係動物性嘅脂肪，個飽和脂肪酸咧都係會有嘅。咁而家我哋講緊飽和脂肪酸就係對於膽固醇啊，對於心臟健康都唔係咁好嘅時候，咁所以咧都係要即係適可而止。係啦，咁有時我哋會睇翻，即係之前都有講過豬肉個肥。脂肪分布圖其實牛肉都有嘅，可以遲啲再分析一下啦。 好嘅， 咁基本上我哋就係講緊，即係要揀大約脂肪咧低於10% 嘅就會好啲咯。咁你牛腩嗰啲咧就已經好多 好多啦， 即係 睇嗰嚿嘢，你睇嗰嚿嘢都知啦。 但我又咪想問咧， 五花腩嗰啲 頭先係講咧話飼養啲牛會喂佢飲牛奶啊，即係佢哋都會飲噶， 會哦，即係等於你母乳啫嘛。 嗰啲牛奶咧， 小朋友都會飲人奶咁樣咯， 係啊，因為你係你飼養佢， 都飲佢，嚇叫啲人去飲人奶，好似好奇怪 咁。咁你 B B 係母乳噶嘛，出世至兩歲，係啊，係啊，所以 make sense 嘅。 明白曬啦， 係啊，一路喺度諗就 諗啊，即係佢會飲翻牛奶，飲翻自己啲嘢得唔得咧？或者俾翻牛肉佢食，咁食翻自己同類啲肉食唔食咧咁樣？ 佢唔食牛肉嘅， 系啦，佢就系饮牛奶嘅啫，系啦，因为佢系牛嘅 B B， 冇错， 就饮妈妈嗰啲奶。 咁牛肉我哋即系大家都知啦，即系有丰富嘅铁质、蛋白质，蛋白质咧就会系食咗入去之后，身体咧就会变即系分解做氨基酸啦，就帮助我哋身体嘅需要啦。即系尤其是咧要练大只肌肉要够啲嘅时候，咁你蛋白质系唔可以缺少。 你有冇因为咁样嘅话食多啲牛肉噶？ 我就係話頭先嗰個問題咯，我食得多牛，但係咧我試過咧，我第二朝起身咧，發覺啲皮膚質素係差咗嘅，因為就係個抗氧化係會加速咗氧化。 有冇關係啊？ 因為其實講緊紅肉係啦，咁所以即係遲啲都會提下，即係我哋之前咪講過抗癌嘅食物嘅，都會有啲致癌物會講翻嘅，我哋可以即係留待下一集。去係啊， 就講下紅肉 係啊，咁即係當然有好有唔好嘅，佢嘅好處就係鐵質比較豐富，咁好處你太食得太多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患咗。增加咗患譬如大腸癌嘅風險啊， 即係㗎，你放嘅屁你聞翻 臭啲嘅， 好多㗎， 係啊，因為 你唔好 真係 放咪得咯， 腸道嘅 控制唔到嘅 ，sorry 啊，大隻啲，你知㗎，你知控制唔到 㗎，你係控制到嘅，喺邊度放？好啦，嗱咁當然我哋都要同大家講嘅就係牛肉係真係營養豐富嘅，咁啊就一般嚟講嘅話咧，都係有多啲嘅一啲個即係礦物質啦、鈣啦、鐵質啦咁樣。但當然每一樣嘢嘅話，其實都係適 可 而止，係 啦， 係啦。好，今日你要多謝曬懶同我哋講咗有咁多啲牛，係啊，今日答唔係好到嘴，因為其實我麻麻地， 你都好牛嘅啦， 係 啊， 牛尿啊， 有個牛黃， 尿尿尿啊，俾翻個 牛女咁， 尿尿尿你啊！ 多謝曬，咁下個禮拜同一時間，我哋會講一啲新嘅嘢同大家咧，就關於一啲新嘅一啲資訊嘅。好，咁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上昼大约11:30，有巴士与中型货车相撞，初步有4男5女受伤，大部分人系轻伤。 部分是被玻璃碎片割傷。海關提醒市民留意一款不安全兒童高架床，或者會有潛在夾傷的風險。海關接獲舉報，指市面上一款懷疑不安全的兒童高架床出售，官員從一間網上零售商試購那款兒童高架床作安全測試，結果顯示這款兒童高架床部分圍山的縫隙闊度未能夠符合相關安全標準要求，涉嫌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的一般安全規定。海關已經向有關零售商兼進口商發出禁制通知書，禁止他們繼續出售那款兒童高架床。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南韓首爾召開，國務院總理李強說，中日韓應該努力通過坦誠對話化解疑慮和誤解，又強調必須奉行多邊主義，反對拉幫結派，必須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保護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李強又說，尋求全面恢復與南韓和日本的三邊合作。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李強說，中國一貫支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各方應該避免朝鮮半島局勢惡化。東道主南韓總統尹錫月說，尋求與中國和日本共同應對全球挑戰，同意建立透明和可預測的貿易環境和供應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說，今日的峰會為重振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促進高級別自由貿易協定提供機會。他又說，單方面試圖用武力改變現狀的做法，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接受。國務院任命華春瑩為外交部副部長，現年54歲的華春瑩1992年起在外交部工作，曾經在駐新加坡大使館、駐歐盟使團工作。2019年起出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並擔任發言人，主持例行記者會。他在2021年起出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分管新聞、禮賓和翻譯工作。華春瑩晉升為外交部副部長之後，在五名副部長之中排名最後，亦都是唯一女性副部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仍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65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68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9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蚊，跌7蚊；恒生中国企业67.14，升2.4；盈富基金18.87，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3.73，冇升跌；中海油20.4，升7.8；阿里巴巴78.6，升4.5；小米集团18.26，跌4仙；美团116.8，升5毫；建设银行5.84，升3仙。药明生物11.62，跌8.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56.7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67，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724点，升78点。港金报2185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2.85美元，卖出23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陈依林。有冇试过单恋？有嘅，不过讲真的，我喜欢人我很明显的，其实我会做出来的。 即是你是收埋不到的，你是 那些林恩陈依林是不是喜欢我呢？那些我不是，如果我不明显的话，我绝对不是喜欢你，不要误会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在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的情感故事。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杨优豪饰演的主角武剑，罗圆圆公安局刑警，沉默倔强，身手不凡，是个喜欢冲锋陷阵的行动派。为拯救一班无辜细路，誓要将当地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咦，是的，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乌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入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得你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前院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处身。涌出来，没法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就好 ，just let me know。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嘿，冇。集在大街中跑步，练习漏夜飞车赶路，长号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回迹到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这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切过，剩下光年那一段曾风情诉，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都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全照我仍然心老，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无数，但我总好最后也无。 片段人间，归家。 生命是一个循环，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一个循环。出世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行又行不到，吃东西要人喂，甚至连沟通都有问题。到我们老了之后，仿佛又回到婴儿期，样样东西都要人照顾。不同的是，照顾一个 BB， 爸爸妈妈会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仔女要照顾一个年老的父亲或者母亲，难免会感到有一啲筋疲力尽。 阿娟，阿娟啊，阿娟！ 自从爸爸患上咗失智症之后，佢成日就将我当作妈妈，喐啲就会望住我叫妈妈个名。 阿女，今日几多点放学啊？你快啲去接佢啦！ 最初我都会尝试纠正佢，阿爸，我唔系阿娟啊，我系你个女阿玲啊。 吓、啊，咁阿娟去咗边啊？ 妈妈喺我大学二年班嗰一年 cancer 走咗啦，你记唔记得啊？ 吓、啊，阿娟走咗，点解走咗噶？咁我点啊？佢唔可以走噶，边个陪我啊？ 点知道佢嘅情绪突然失控，仲喊咗好耐。后来我决定由佢继续停留喺自己嘅世界，咁样可能对大家都好啲。 你仲唔接阿女放学？ 佢坐校车啊！ 咁细个坐校车得唔得噶？ 有校车姨姨照顾噶嘛？ 哦，好啦好啦。 除了这些没意义的对话之外，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双眼放空，有时又会喃喃自语，好像在谈偈一样。不过无论怎样，他都是我爸爸，照顾他我并无半点的怨言，但是我的丈夫就未必是这样想。 阿爸，大家食紧饭噶，你咳嘅你就拧开少少啦。唉，你睇下佢啦，喷晒啲饭出嚟啦。 唔好咁啦，佢都唔想噶嘛。老人家食嘢梗系会容易逐亲噶啦。 再系咁样啊，下次你就叫佢坐开食啦。 阿俊啊，佢系我老豆嚟噶，你可唔可以包容啲啊？ 喂。唔系我唔包容啊，我讲咗十几次噶啦，咳就另开咳啊嘛，咁样成日都对住啲饭系咁咳，咁人哋仲使咩食啫？ 类似呢啲咁嘅对话同埋场面，经常都有。夹喺中间嘅我，只能够尽量去安慰阿俊，叫佢唔好同老豆咁计较。不过我知道佢心里面嘅不满越积越多，直至终于有一日。 我想同你讲啲嘢。 咩事啊？ 嗱，你睇下， 睇下呢个介绍书啊。 慈爱护老院，点解俾我睇啊？ 唔系啊，我谂咗好耐噶啦，不如 你唔系叫我将老豆送喺呢度住系咪？ 阿玲啊，你冷静啲听我讲先。其实你爸爸都老啦，我同你又冇咁多时间同精神去照顾佢。我觉得呢个先系对佢最好嘅选择。 你觉得啫，我唔觉得咯。 点解啫？ 我细细个嗰阵啊，够咩都唔识啦，佢咪又系咁照顾我。后来妈妈死咗之后，佢身兼母职，毫无怨言咁样照顾到我都得啦。而家佢老咗啦，需要人照顾啦。你叫我唔好理佢，阿俊啊，你叫我点做得出啊？ 唔系你听我讲先，我冇叫你唔理佢，只不过系我哋要揾一啲专业人士去照顾佢啊。咁你得闲咯，你咪去探下佢咯。 你唔使讲啦，我唔想啊。自从我拒绝咗阿俊呢一个想法，我同佢嘅关系可以突然之间冷咗落嚟。见到面冇咩偈倾，佢甚至乎放咗工都唔会即刻翻嚟。有时话自己加班，有时又话有应酬，屋企成日就系得我同老豆两个。每次提起老人院嘅话题，我哋又会再闹交，直至到有一日。 我想去老人院。 阿爸，你讲咩话？ 我想去老人院住。 你无端端做咩讲埋啲咁嘅嘢啫？ 你哋好嘈啊，成日嗌交，我唔想同你哋住啦，送我去老人院啦。 阿爸，其实我唔知道老豆系真心想去。定系为咗唔想我同阿俊再拗交，所以自己提出去老人院。我只系知道，当我讲咗俾阿俊听之后，佢好开心，好积极咁样去办手续。好快就到咗送老豆去老人院嗰日。 你哋走啦，唔使陪我噶啦。 我哋啱啱先搞好啲手续，陪多你一阵啦，好唔 好？系咯，我哋陪你去行下花园啦，好唔好？ 好唔好？ 唔去啦，攰啦，我想唞，你哋走啦。 哦，老豆啊， 嗯、 如果住得唔开心、唔习惯嘅话，你记得话俾我听啊，知唔知啊？ 啊，得啦得啦，走啦。 咁我哋翻去啦，你休息下啦。 啊，走啦。 行咗几步，我拧翻转头望下，见到阿爸目无表情咁样坐喺张椅上边，我嘅眼泪忍唔住流咗落嚟。突然之间，我谂翻嗰个好耐之前嘅画面，佢同妈妈送我去幼稚园嗰日，我喊咗好耐好耐，估唔到今日系我送佢去老人院，眼泪又流咗落嚟。自从爸爸入咗老人院之后，屋企突然之间静咗好多。我再听唔到佢嗌阿娟，亦都冇同阿俊闹交，生活好似回复翻平静。但系我心里面依然都系埋藏住有一份嘅内疚。有一日，我放咗工之后去老人院探佢，见到佢同另外一个伯伯喺花园度捉紧棋。 阿爸， 嗯， 喂、哎，哦，女女啊，系咪系咪女女啊？ 系啊，伯伯你好， 叫阿王啦，我咁， 王伯你好， 喂，到你行咯、哦，你望住个棋盘， 哎、哦， 发呆啊， 食你只鸡， 老豆吓、啊。个炮咧要隔住另外一只棋，你先至可以食人哋 噶。冇嘢冇嘢，我哋中意咁玩冇所谓嘅、哦，新玩法嚟，我哋自由。 冇错， 有句食有。 冇错，将军，我又赢你啦！ 犀利犀利，我佩服阿棋王啊！喂，玩唔玩多盘啊？吓你、 啊，玩啦，我入去瞓一阵。 哦，咁啊，好啦，你入去瞓多，是但你啦吓。 我陪你入去啦。 切，咁大个人。 瞓觉都要人陪咩？细路仔咩？唔使啦，你走啦，翻去啦。 我啱啱嚟啫喎。 咁你咪陪阿王伯倾下偈咯。我一部喺度好攰啊。 啊，好好好，咁、你慢慢瞓啦。啊啊，点称呼啊？冇嘢做啊，坐落嚟倾下偈啦。 好啊，好啊，好啊。 点啊？有冇好挂住爸爸咧？ 有啊，见唔到佢，其实我啲唔系好惯咯。 嗯，其实我睇呢个样子都系唔系好想送佢嚟噶，本来系咪咧？ 嗯。 唉，我明嘅，有头发边个想做邋呢啊？做仔女嘅就梗系想爸爸妈妈自己照顾，留喺身边啦。唉，但系孝顺之余都要揾食啊嘛，我明噶。有几多个有能力啊？请工人服侍老人家，唔紧要啦。呢度有人照顾佢，又好似我哋啲朋友咁陪佢倾下偈啊，捉下棋，仲开心啦。唔好唔开心啊，唔使太挂住爸爸噶。 王伯啊，咁你咧？你点解决定入嚟嘅？ 嗱，我唔系认叻啊，我行得走得，我其实唔使有人照顾噶。唉，不过要承认嘅，有时我哋同啲仔女相处真系有好多唔方便，生活习惯啦、凑孙嗰啲方法啦。我啊本来同我个仔一齐住嘅，啊佢老婆成日话我纵埋佢啲孙，俾粒糖食又嘈，带佢来玩一阵又话嘈，唉唔好烦啊！我咪自己搬入嚟住咯，相见好同住难，而家好啦。嚟到咧，仲开开心心倾下偈。哇！以前啊，喐啲面阻阻啊，我宁愿而家咁啊。 嗯，明白嘅。 放心啦，你爸爸冇事嘅。人人都会老啊，咁啊老咗梗系揾个好啲嘅啱佢嘅地方啦。开开心心行埋呢一程嘛，我帮你睇实佢，唔好担心啊。 多谢你。 唔一定要自己地方先叫屋企嘅，佢而家边度住得开心，嗰度就系佢屋企。你爸爸翻咗屋企噶啦，你都翻屋企啦。 好，咁我先走先啦。 嗯， 王伯，唔该晒你。 好啦，拜拜拜拜。 拜拜。 人同人嘅相遇可以带嚟好多唔同嘅感觉。这个素未谋面的伯伯将我心里面的那份不安和内疚都一一带走了。老豆，希望你继续在你新的屋企住得开心心，我会继续关心你，照顾你，直到你要回到去天上另外的屋企为止。 唔捨得啦，時間差唔多啦，就一點鐘又講拜拜嘅時間噶啦噃。 冇錯， 冇錯， 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天斷人間。 唔想講拜拜，始終都要講。 唔緊要，我哋聽日都會再見噶嘛。 係啊，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就係啦。 拜， 你咁中意你咪留低咯，你留低啊，馬老師。 好啊。哎嗱，坐到聽朝十點， 係啊，又點完啦？ 今日一路做啊，做啊。好，今日陳先再見大家， 拜拜。 被爱念烫开，因你打开。